新出版 D100 还声于民。 为什么即政监会会得咁处理呢件事呢？喺张振远先生嗰个问题上，系知咗几耐？有冇所谓俾人嘅感觉系大细超啊？ 喺过往呢一年，我哋睇得到我哋嘅租客佢哋嘅营业额系增长咗9.8%。咁我哋加租嘅嗰个幅度，就只如果你系睇一个三年嘅租约。將我哋加租嗰個20%除咗3%嘅話，其實佢哋係負擔能力係有餘嘅。 我很感動，我感動我們香港同胞，還有一個沒有泯滅的中國人的良心。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监制黄德全、周鹏。 早晨， 早晨，7:37 啊，林伯啊，今日系6月7号。首先我哋要交代咧，阿林伯，6月7号咧就系9:30喺东区裁判处咧， 系 今朝就有陈玉峰，呢位即系。即係要接受 佔領中環愛與和平嘅秘書處嘅義工， 後尾咧就竟然係過咗大段時間先至話係通緝佢。咁今朝咧佢要再上庭嘅。咁本來我哋就想係現場直播嘅，不過咧我哋經過六四嘅狂風暴雨， 啲器材浸曬啊， 交加真係。真系啲器材咧，有啲而家仲喺度晒紧太阳啊！ 抢修紧， 台长，咁啊，即系不幸就不能够即系去到呢、這个即系东区裁判处门口睇下个现场。咁啊，我哋十级嘅有位监制阿泰咧，就希望佢今朝咧，因为佢仲有个附件，咁睇下佢一阵间可唔可以咧。即係到一到代表我哋 D100 前线嘅特约嘅记者系嘛？ 咁同埋大家，如果你咧。都今日喺嗰度附近工作，或者你今朝係可以行去嗰边，可以去撑一撑场呢，我都喺度呼吁啊阿林伯，9:30佢哋开庭，我相信呢就8:30至9:30之间呢，我相信嗰度都希望有一啲嘅即係支持呢一个嘅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嘅人呢去撐一撐場。喂，咁阿林伯，今日嘅即係講下頭條先啦， 嚇。 你想講邊？你想講邊單先啦？今日頭條百花齊放喎，睇落。你覺得係咪咧？ 你咧 係點咧？ 阿泰又好，其他朋友去法院又好，喺法院外邊又好，記得要嗌嘢，要講嘢，唔好咁大聲。 唔好咁大聲。 啊，因為你大聲講嘢嘅時候咧，有警務人行過，佢話：喂。 是 你而家咁叫噪音啊，拉你噶喎。 咁亦都使唔使戴头盔啊？ 吓，点解要戴头盔咧？ 又要戴埋头盔啊！喂，大佬，好多接灯喎，周围。你知啊？嗱，你想讲嘅当然就系、是、喂，咁呢一单咁嘅噪音咧，都似乎冇一边张系头条喎。嗱、不如讲下今日头条啊。嗱、今日头条，唉，我其实就。唔知点解每次嚟到礼拜五朝，即系苹果啲头条都唔系我杯茶喎。即系其实好奇怪喎，苹果啲近呢几个星期或者呢个零两， 即系你意思系过往系啱你，啱你嘅。 过往就我都唔敢肯定佢成日啱，不过因为做咗呢个节目就即系要睇下头条啊咁啦，系嘛？嗱。即系平你问我嗱，我琴晚咧阿林伯，我本来十点零十一点咧，只眼已经系即系擘唔开咁滞 啊！ 即系喺度做完琴晚嘅节目翻去，即系饮碗汤之后，咁就谂住瞓觉啦。咁一路睇呢个即系法国公开大赛啊！ 饮汤你去， 我家裡喝湯先說清楚一點你喝湯我們很敏感你說清楚一點湯是中國人的國粹中國飲食文化國粹我看網球看到睡著覺知道蘇拉寶娃入了決賽後打算睡誰知開一開電腦看一看 有一張照片很震驚,就是有一姓陳的男子 昨晚去旺角的行人專用區參與支聯會沉冤待雪李旺陽被自殺一周年的悼念晚會 在悼念晚會期間,他跟一班青年關愛協會的成員 在滋擾法輪功一度爭執接著過了一段時間他看到悼念會還未開始打算走一個框誰知就在百老匯戲院對開被四名大漢子折凳襲擊受傷倒地頭破血流 揭開今天《明報》頭條,有一張小小的照片 人家看到,你知道網上有些朋友說什麼? 他以為當年李旺陽那個樣子 那個角度,人家以為是,原來是香港人 被四名大漢,不知道是不是香港人,那四名大漢 接凳來狂抽 這宗新聞令到我昨晚 真的很久都睡不著真的為什麼睡不著呢我一直看我立刻就看商台有沒有即時新聞港台有沒有即時新聞主場新聞的即時新聞都沒有蘋果即時新聞就有了蘋果就是這樣老懷安慰我們沒有新聞採訪組我們沒辦法但是我們這一百我們昨天好像我在我們的Facebook那裡一路傳過來看到的 我以為蘋果昨晚即時新聞都這麼大段 誰知今天A1沒有A2沒有A3 就是你剛才那個旺角John Tennant為音樂拒認罪 噪音被人告 A6 有個拉魯夫基被裁中空保獲金沙精神賠償港女哭變笑 我覺得這些新聞放在A6 不過一路等原來去到A8一段很小的旺陽遺物抵港六四館展出 接著七一遊行安排民陣而上訴等等 就放在A8 還是A8那頁的中間 即是大概三分一左右 那張被人打的摺凳照片大概是兩張passport照片加起來這麼大林伯我覺得連明報都叫做頭條明報對這個問題反而是悼念會出席者遭摺凳打穿頭 你不喜歡蘋果沒有拿這些新聞嗎? 我坐在這裏都是這樣說以蘋果的質素與方向我是想不到有什麼理由這宗新聞今天不是頭條就算不是頭條都應該放A2 我覺得又不需要我覺得這些我又不想牽涉他的編輯自主不過我作為一個節目的評論我作為這麼多年的立法會議員我作為我自認暫時我對泛民雖然有很多不滿但我都仍然是跟市民一樣跟我們的D100說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蘋果你都放A8 那你就不要說大公民會不做這些新聞是不是這些東西呢 我猛在那裡找不到 你揭什麼先 大公文匯有，我真的什麼都可以，這個頭來給鄧仔坐，不過我不大聲，稍後可能有個細段的，就說這個人挑釁青年關愛協會，又或者這都是自己私人恩怨。我到今天我找回港台商台的新聞都沒有，這段新聞 你有時見到港台你在港台有做很多年，阿林伯深夜沒有新聞，我見過最記得有一次，有個人踩單車自己跌倒在那裡，自己而已，他不是撞車的，都是可以有即時新聞，有段細細的，凌晨三時，一位中年男子在單車上跌傷，送入醫院。 咁都有㗎喎，咁你踩單暴力新聞又咁緊張，喂咁你踩單車跌親都有囉，咁你參與一個悼念，你就算呢個人唔係因為我當啦，我當你大公文會，我唔知佢咁解釋啊，佢都冇呢篇單新聞，我當你係私人恩怨，喂私人恩怨揾個接燈劈到頭穿。 頭破血流都是新聞，如果我們的警隊好像在大嶼山的牛，立刻拘捕都嫌疑犯就是新聞，拘捕不到就不是新聞。你這個也說出為什麼在當街當行，大街大行，以及昨天在現場有很多 聽眾在現場在Facebook也留言，他周圍都看到很多警察，昨天 有沒有執法才行，但竟然可以被那個四個兇徒走得掉，喂這個什麼警察來的，這個什麼警隊，如果你告訴我，是啊，這個人跟青年關我協會抵抗，抵抗完才去跟他包扎打999，是不是這樣，我昨晚真的睡不著，對不起，接著我今早起床看，再看蘋果的網上新聞，我看YNews等等， 竟然不是頭條，我心就冷了一大截，說香港變成什麼的香港，我們的傳媒變成什麼的傳媒，就是告訴我們現在我們新聞媒體的公信力越來越差，就是了，這個最大的問題就是你自己出賣自己，甚至自己自毀長城，你不要與人無友，正所謂，人家怎麼尊重你呢？ 絕對不會尊重你，你自己都這樣對待這樣的新聞，就揼你打你，CCTV哪就是這樣，是不是？不過這樣說，傅，你可以很激昂地批評報紙，但我如果我當今天我們在一個新聞的教室裏面討論這件事，我覺得不是吧，蘋果這樣是將何超瓊豪賭搞廉航， 然後上面的標題是挑戰CY大戰CX，以一份暢銷的報紙來說又過癮，真是揼CY緊要，你說得對，我不會覺得這個，當然我們頭條今天既然要講當然要講一下這一樣，也不是說不需要講，不過這種挑戰CY大戰CX，你問我十分曲線，你明白嗎？你搞這些廉航，第一 新聞呢，我不覺得這個不是說一定不可以放在頭條，但是呢，你最低限度都放在A2，是不是？是。是不是？ 跟著你A2沒有，A3啦， 都沒有，A3沒有，喂A4啊， 金沙精神賠償，那個女人真是慘，我見她哭得那麼陰功， 是不是？ 即是人為財死，鼠為食亡， 人真的原來下得對了，下得米芝蓮前一星食肆老鼠開大餐， 這個A6是真是人性的表現， 將動物與人為錢為食， 接著A8才有， 我是心痛，對不起我都是這樣說， 你今天坐在這裡的叫肥佬坐我旁邊， 你當日 叫我們怎樣呼籲投泛民，我們的選民真是含淚投票，為什麼？都是希望為香港有一個比較，即是真是夠膽敢言，也都人家其他報紙不做的新聞，而是對我們踩到埋身，你看看大陸 王陽死記，王陵禁出門，是吧？維權者在墓制被扣，這個墓不是隨便來的，你們。我們在香港有這麼好的空間，我們自己不去爭取，自己爭取完之後被人揼到隻狗那樣的人，我們都這樣對待這些新聞呢？我覺得真的一次又一次令我心傷，我真的很敢說。 所以昨天我都覺得很奇怪，現在如果按照你那個思路就說人不比牛咯，比牛仲差咯，就係、是、 啊， 比畜生都不如咯。 你呢一個咧、啊，我琴日咧，我聽到你同阿大班講頭條嘅時候咧、啊，如果我琴日喺度，我都同我撐你嘅噃、 啊。 我覺得頭即係牛係應係呢、這個新聞係好大件事，我都同意嘅咁、啊、但係咪張張都要擺頭條咧？係嘛？即係呢單新聞。即是死牛呢是好离谱的那些人是。是吧但是不过然间昨日我不知道。昨日我做了什么头条你不如你讲来听 听。那个更加离谱的那个角度就是说呢警方以为他已经要破案咁滞啦嘛。 即係好似 拉到涉嫌嗰个四驱车嘅。 即係我都怀疑嗰个车得唔得啊，可唔可以车先咁鬼多，冇可能啦。 点可能㗎，冇常识㗎，你明㗎即係呢叫一屈得就屈，第二就想俾人哋形咗一个印象。哇我哋迅速破案啊，真係。 迅速破案。喂其实琴日据你记得呢仲有啲咩头可以认为可以摆头条呢，除了這個我因為昨天呢你知道你這個節目啦，昨天最令人這個記得的就當然是花很多時間講黃偉文啦，是不是那差不多沒有新聞呢，即是可以令到我們在這個台裡面，我記得你們還要講什麼啦，我不要記得了，昨天真的。昨天我們十級自由風就即是動了陳雲啦，這個人我真的再一次我告訴你183138，如果是陳雲所謂的老師，他的所謂的學生，如果你信奉他的信念的話，你解釋給我聽為什麼可以即是出口狂言說要雷五雷急崩五雷轟頂支聯會出年最好啊，什麼人來的大佬，這些大佬啊，即是不是人添啊，我真的想說唉，真係，所以我唔記得琴日啦。不過今日講翻今日， 嗱，琴日我都有講到就話，究竟係阿李卓人係要唔要就住六四嘅係悼念燭光晚會而係因為腰斬而道歉，呢、這個都係有道理嘅一個話題嚇。 係，不過琴日咧，你問我咧，即係田北俊佢話，即係今日都仍然係新聞啦，因為今日投票啦，來回。我覺得田北俊呢單新聞係值得。即系如果你问我咧，就即系应该，即系如果从一个政治民主及砌呢个证监会同埋金融中心嘅地位咧，這个新闻唔系大 嘅， 系重要嘅。咁你话比起几只牛啦，咁我啊觉得真系香港嘅报纸摆牛咁多做头条咧，咁咪即系知道香港嘅而家啲头条咧， 够牛咯， 系咯，即系。唉，不过算啦，讲紧今日嘅头条啦，咁所以咧，嗱一阵间咧，我就人哋唔讲，我哋呢个一定要讲，系嘛？我哋其实而家尽量想揾翻姓陈嗰位受伤男人，究竟佢被即系咁样狂殴吓，俾啲接凳，我哋一阵会大讲吓，咁啊趁住而家仲有少少时间讲埋其他头条啦吓。嗱，另外一个头条星岛头条咧，我觉得贪饮贪食。王冠豪重囚一年我觉得这个官呢这个谢沈智慧呢真的都挺过瘾的这个官啊。 哇你用过瘾来。 不是我真的觉得过瘾。 你认为一个法官 裁判官呢 我们这样 真的。那 The Honorable 啫我们成日都说我们以前 The Honorable 尊贵的立法会议员或者尊贵的裁判官。我现在不是在法庭啊我无需要一定为 The Honor, Your Honor, 或者是 Your Worship。啊！真系，即系我当然尊重嘅。我话过瘾 啊！你曾经做系尊贵员，你都做个 honorable。 系啦，咁我唔觉得呢啲系，唉，呢啲名都系，即系我话佢过瘾咧。佢有几个回应咧， 系 就真系好鬼过瘾吓。即系有啲求情信成千封啊，大佬，你知唔知佢点回应啊？好嘅一封就够啦，咁多封做咩？ 我覺得最慘的今次他判那麼重都算重了是因為他是被法官覺得他是沒有悔意 當然是你看黃 即是老鳳的 你看看他即是有時 上游心生，你看他的面部的面部表情，进去的时候那种神态，你大概掌握到这个人，他心里面觉得，他可能说，你又不拉曾荫权，我又没有汤显明喝那么多烈酒，是吧？许仕仁都做，你看许仕仁怎样，出年，即差不多，即眼神好像被你看到是这样。跟着呢，他的下属跟他求情说，哎呀，他很勤力的，他做事很有责任感。跟着个官就说，勤力就不会 book 台 book 七点六点半就可以到啦。喂，这句你说真的不腰心腰肺啊，大佬。即是公道啲讲，唉，平时做事可能要做得忙，跟着有一天，喂，book 台食饭早啲睡到，哈哈，即是咁样嘅，即是呢个官呢，不过咁，因为佢而家咧， 不过上诉喎，佢话， 梗系上诉啦，系呢啲， 不过你呢个官一样，佢坚又话，我就系唔俾你呢个担保， 系啦，唔俾你保释出嚟，喺里边咧，唉，真系为之。 不过如果作为一个主审嘅法官，觉得有个被告咧。是有一个咁样嘅时候呢，我难怪佢会判得咁辣㗎，佢话。 佢係。 喺审讯嘅期间，佢话你全无悔意。 係呀。 谎话连篇。咁认为呢，佢话呢位法官话呢，我做咁耐嘅法官呢，你未见过咁差劣嘅证人。 係呀。所以你见到有啲官呢，即係官都系律师出身啦，即係我啲同行啲行家系咪。即系我都唔知呢个应该都呢、這个好似低我几届呢、这个 冇认亲戚啊！ 即系，唉，我哋而家啲裁判官，而家今日仲喺度做裁判官嗰啲，真系做咗大律师系大概十年八年到嘅啫，系真系，咁就唔系认亲认戚。不过咧，即系法官都系人，佢亦都系律师，系嘛？咁即系佢有咁嘅睇，佢睇到被告咁样嘅表现，系咪？咁同埋呢，你始终系一个警察，你系对警令到警队蒙羞㗎嘛。係咪啦，咁呢个就係呢个星岛嘅头条。 点解你唔攞先去星岛呢个系法庭先嘅上节呢？有另一队你会先系警队。 我以为你哋呢个 警队四公会发难今退出新催会。 哦，咁呢个。 而且呢个都系几重要嘅新闻嚟 喎。 即系话。我唔妥你喎，真係啊！你加人工加得咁少，追唔到通胀吓。 得嗱，我以为你呢个开始嘅时候，全部讲晒头条先啊嘛。 喂，呢个头条啊，都系头条啊。 吓， 点解你觉得嗰个唔系头条咧？ 我喺上边。 喂，头版头喎， 吓， 都系当然 A 二版啦，佢就骑住，系骑住呢块人消息噶，系咪？ 薪酬会系，咁佢话四工会发难，啱，哎呀，真系唔该你啊，林伯，我睇漏咗，喂。何超琼豪赌搞廉航，吓咁你觉得呢一个系真系挑战 CY 大战 CX 咩？我就觉得 呢件事咧就睇出咗咧，就系究竟呢个特区政府吓，今日如果我哋有个飞机工程师喺隔篱就好啦，讲俾我哋知究竟吓香港做呢个廉价航空有冇得做系咪吓？ 你觉得有冇得做咧吓？香港 我都有得做喎，真系 有得做金泉航空。李卓文牧师搞完一轮就搞唔掂喎。 搞唔掂你唔係因为佢唔掂咁就所有呢样嘢都唔做得㗎係咪 咁同埋 你睇返呢段嘅係苹果头版嘅报道呢佢都讲得好似国泰有阴招㗎嘛令到佢租唔到飞机咁要买飞机咁就係。 咁呢个同行如敌国啊大佬梗係同你撑啦如果阵间俾你搞一掂 CX 仲使捞嘅係咪咁话唉即係所以呢即是这个是不是就是挑战 CY 呢其实我又觉得即是两体啦你问我就是不是即是究竟是不是他们只是纯粹用一个经济的角度啦好吗喂 ,183138, 我们休息一阵新闻之后继续谈啊。 D100 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而家有黄思娴报嘅新闻。青沙公路清晨有两车相撞，两个人受伤。清晨大约五点半，一架的士同中型货车沿住青沙公路往机场方向行驶，去到昂船洲大桥一个灯柱位置时相撞，的士司机同埋乘客受伤送院。警方凌晨在大埔拘捕六名男子涉嫌勒殺。凌晨大约三点，一名38岁女子在广福道一间店铺被六名介乎19至32岁的男子收取保护费，否则就会伤害她。警员到场拘捕六人。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墨西哥前往美国，稍后会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加州会晤。习近平抵埗之前，人权分子和在美国的中国异见人士要求奥巴马向习近平施加压力，释放在囚的16名异见人士，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新名维权人士陈光诚认为，奥巴马应该改变以贸易为中心的外交政策。习近平离开墨西哥之前，由总统佩尼亚陪同参观玛雅文化古城奇琴伊察。踏入飓风季节之后，在大西洋形成的首个热带风暴安德里亚正逼近美国佛罗里达州。国家气象局已经向东岸地区，包括南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以至弗吉尼亚州的沿岸城镇发出风暴警告。安德里亚的最高风速目前是104公里，预计在佛罗里达州登陆之后向东北方向迅速移动，将会在未来几日为东岸带来恶劣的天气。英国菲立亲王进入伦敦一间医院做手术。白金汉宫的声明说，91岁的菲立亲王上个星期一次检测之后确定这项手术，预料留院两个星期。白金汉宫形容菲立亲王精神状况良好。财经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系报15,041点，升咗80点。纳斯达克指数报3,424点，升22点。天气方面，一股偏南的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为局部地区带来骤雨。同时，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一个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今日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期骤雨会增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 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6月7号星期五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03，今早早有阿通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一个封路措施提醒大家，由于受到这个汽车着火的事故影响，新界区屯门公路出回九龙方向近这个智乐花园对开一段慢线要暂时封闭的，开始有些车龙的排回后面的福亨村。驾驶时去到上述地点留意现场警方和临时路牌的指示，麻烦了。好了，嗱嗱声走翻个对面海，睇睇港岛区咧。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咧，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就怡东酒店嘅。咁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开始车多，管道口咁啊，随时要间封啦。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去到呢个顺德中心。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去到呢个理工大学地盘嗰边，咁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排翻去油麻地停车场嘅，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去到康庄道桥底，咁新界区狮隧出翻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另外大澳新隧道出翻九龙咧。排返去一个浸大国际学院㗎吓。啊，讲开今日嘅头条新闻，老实讲赌后何超琼小姐啦，如何搞呢个廉价航空，小弟真係冇乜兴趣啦，不如讲返 嗰单啊，警司因为为咗贪4000蚊就收监一年嘅 case 摆上头版仲好啦，系咪啊？啊嗱，呢4000蚊咧，佢就唔系真系收黑钱咁嘅收法噶，就系收工去食下嘢啊，打下边炉啊，饮下酒啊，饮饮食食啊，跟住发个酒牌嗰度咧，咁有少少抵足，咁啊要判监一年啊吓，咁啊冇咗成1000万嘅财呢个长俸啊，即系俗称嘅冧心咬粮啦，咁啊何必啊？不过咁啊，警队文化以前真系咁噶吓，好兴噶啊，譬如行必嘅伙计咁啊，日头啊行下必啊，走去个铺头度啊，表露一下自己，俾人望一望你系警务人员啊，跟住收咗工嚟买嘢啦，咁啊有折啦，系嘛？又或者收咗工去火锅啊，咁啊又有折啦，系嘛？好兴咁啊，或者以前再早啲年代点啊，饮杯凉茶，俾10蚊佢。找返2.5元，唉，好扭教㗎，你睇下富哥陰陰嘴笑啊，係咪富哥 你咁熟嘅 啊，哦，我聽返嚟啦呢啲嘢， 聽講你都係警隊一員喎， 唉，有咩年前啊， 氣暗透明啊，定係人哋找2元俾你你唔鍾意啊，你第一自己啊冇2.5元啊，聽講你琴日都啊唔少进账喎， 咩唔少进账啊？我唔关我事，呢啲大棒福利啦，系啦，乜大翻啊？大棒福利，即系所有员工，所有员工都有。咁咧， 我琴日唔喺度噃。 如果富哥想食嘅甜美早餐，冇问题嘅。 嗱，我冇讲过啊。我只系望望你咋 吓，系啦，咁都要讲讲啦，咁啊多谢大班啦，咁啊总共咧吓，咁啊俾咗3000，原本系3170几嘅， 哇食个 high tea 都悭咗多次啦， 咁啊攞个意头啦，就3180蚊，系咁啊拨入我哋嘅，系啦3180，咁啊拨入我哋嘅员工基金啦，唉， 我哋有员工基金嘅， 系啦， 咁威水嘅， 系啊系啊， 咁而家有冇10000几千蚊 咁？10000几千，我噏三次有嘅。咁要靠大班啊！你真系 好啦，就啱三次啦。 好啦好啦，咁一阵间我问一问同事吓，过嚟招呼下你，睇你食乜嘢啦，好唔好啊？ 哇！招呼呢两个字 系啊， 有冇接凳招呼啊？ 冇接凳，不过会唔会有折头咧？可能4000蚊吓，小心啊！真系好啦好啦，咁啊揸紧车，各位请紧嘅啊，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嘿，边个系梁师傅？ 在下正是。 听讲你嘅气功好劲噶噃。 不敢当啊！ 你赢咗，我拜你为师。 吓？喂，讲真，我都系嚟拜师喎。 你又话你系梁师傅？ 哎呀，我系梁师傅，只系拉一人太教个名啊嘛。 切，哇，你睇梁好行师傅啊！ 气功学问博大精深，听讲仲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咁学气功会唔会走火入魔噶？学气功系咪好难噶？睇紧医生系咪唔应该学气功咧？ 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12点推出轻轻松松讲气功环节， 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嘅角度去介绍唔同种类嘅气功原理，点解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有 QK， 唔使多讲啦，正话，大家准备。 听众都当咗系 D100 嘅家庭成员之一嚟，如果唔系点样叫自己有啊？妈妈， 讲多无谓，大家明噶啦。 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黎则粉、陈海琪，是有 QK。 你有你讲，我哋一定听，一定俾你讲。 中央都开始是出紧手嘅， 即系又越讲越 系，梗系啦，大佬。 我就问我系咪因为李嘉诚而家咧忽然间？ 唔系忽然间噶，我系进而就问中央嘅影响力啊。 我就唔排除啦，中央咧我就唔敢排除啦，我唔知佢哋发生咩事。 十级自由风，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到晚上8点 ，D 一百十级自由风，言论自由，还声于民。 他是建筑师，他是名人富豪的风水顾问，他是大学教授，他是中州派紫微斗数悬空风水术数大师王庭之的首徒。 毛泽东是几时出世？1863年，那年是什么年份？有个叫三元九运的历，他呢就是啱啱去到九运最后那一年，即是出了个天子。但他间屋呢和整个湖南呢，南边是山，北边是水的，所以呢他成世人都做革命的。 星期六下午1点到4点，蒋康文博士、陈海琪奇闻独家， 全部是有得解的。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点解即政监会会得咁处理呢件事呢？在張振遠先生嗰個問題上，係知咗幾耐？有冇所謂啲人嘅感覺係大細超啊？ 喺過往呢一年，我哋睇得到我哋嘅租客佢哋嘅營業額係增長咗9.8%。咁啊，我哋加租嘅嗰個幅度，就只如果你係睇一個3年嘅租約，將我哋加租嗰個20几%除咗3%嘅話。其實他們是負擔能力是有餘的。 我很感動，我感動我們香港同胞，還有一個沒有泯滅的中國人的良心。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监制黄德全、周鹏。 早晨啊，早晨啊，林伯，6月7日的8点11分喺呢度再一次呼吁，大概个零钟头之后喺东区裁判处，这个占中的其中一位义工陈玉峰咧，又再一次要去到东区裁判处应讯。咁啊，最近就冇乜佢嘅新聞，因為最近六四咧，確實係令到即係我哋香港喺呢啲問題上面，或者李旺陵琴日嘅即係李旺陽同埋嘅一周年嘅悼念等等咧，我哋唔好忘記我哋本土咧有一啲朋友咧都要面對即係不公嘅審訊，咁所以咧，雖然我哋去唔到直播嚇，因為我哋啲儀器等等咧就六四之後咧，而家都喺度即係吹緊。甚至即係晒下太阳，睇下挽唔挽回得返。咁所以呢，我哋一阵间睇下接唔接通到喺裁判处出面嘅啲朋友，或者你而家准备去，你都可以打嚟1831138。不过諗白，头先我哋一开始呢，我就係胜过噏过一两句陈云吓，我就係呼吁支持陈云嘅人打嚟同我倾下。咁但係呢，我就有位温哥华嘅刘生呢，他就想讲陈云，因为他知道在德国的时候已经搞分化。早晨啊，刘生。 早晨，早晨。啊，不是早晨，应该叫晚安啊。晚安啊，是吧？是，你好，你好。 早晨，早晨。 是。请讲，刘生。 我呢，现在就旅行在温哥华。 哦，你是旅行的。 哦， 嗯。 是，我住在德国的。 是。你住在德国的。OK， 好啊。 是啊，是啊。 请讲，你想讲什么？ 陈云根这个名字呢，我就20几年前都已经识他了。 是是是 ,OK。 因为他当时在德国的时候用陈云根这个名字。 哪个根啊？橡根的根。 树根的根。 树根的根。 树根的根。OK。 云呢，云呢就唔系一个云个云喎。 系咩？ 系啊，呢个冇咗个雨字头嗰个云。 系系。 哦。 所以我 简体字 写啱呢个云啊嘛。 系啦系啦，简写嗰个云啦，即系。呢个正体字都有呢个云噶。 系有有系。 哦，陈云根。 咁样我喺德国嘅时候咧，当然佢就唔识我，但我识佢。点解咧？因为佢系名人嚟噶。 嗯。 嗯，系咪啊？ 佢喺德国嘅时候咧，就曾经咧又喺。呢、这个民运嗰个组织嗰度咧，就分裂出嚟，就自立另外个组织，佢做下头嘅。 系系系， 系咁样咧，就搞到咧，我哋人阵民运嗰啲组织啊，纪念六四嘅时候咧，开大会嘅时候咧，就互相争咪讲嘢啊， 搞到啲德國警察咧都零零頭嘅，見到 係嘛係嘛係嘛， 即係出曬 咁嗰啲熱血啫，係嘛一番熱血啫，係嘛？ 唉，咁你一個組織好地地又分裂開出嚟，就兩個就互相故意唱對台戲，故意拆對方台，咁你話啦？你话呢啲系咪我哋中国人嘅可悲处咧？ 阿刘生，我想掌握少少个背景先啊。嗱，你讲紧大概系我谂廿年前啦，系嘛？即系嗱，八九六四就一个八九啦， 廿一二， 即系啱啱即系九零九一到啦，即系啱啱八九之后嘅一两年啦。你喺德国系咪都系读书定做嘢噶？你嗰阵时？ 佢嗰阵时就系据我所知咧，佢系一个学生嚟嘅。咁咧就都环境都几恶劣噶啦，我个好朋友咧就帮佢唔少嘅。咁呢啲唔紧要啦，穷学生。但系佢咧就因为做民运呢一个组织嘅头咧，亦都发展不少财嘅。 嗯，点解咁讲咧？首先呢个咩组织嚟嘅？ 咁佢搞个民元阵咧，佢做阿头啊嘛。 民元阵啊，叫做 就变咗咧，就可以咧就代啲福建浙江嗰啲嚟嗰啲难民咧，冇居留嗰啲咧，就同佢抌个图章啊，就承认佢系我哋嘅组织嘅一份子，咁咪走去报难民咯。 系 咁样咧，就每位收钱，我就肯定噶啦。 每位收几多钱咧？大概你知唔知？ 嗱，佢咧公开同人讲咧，就话收50蚊马克一个人啦。 系，即系廿年前50蚊都唔系马克都好紧要。 50蚊马克，嗱，假如以佢讲嘅50蚊马克个人咧，佢都收咗几万蚊马克噶啦。 哦，咁犀利。喂，咁但系 呢啲佢自己知啦，佢自己知啦。 佢自己 我哋都唔理会佢吓。 系。 喂，最主要咧，就喺外国人喺德国嘅人面前咧，就出晒丑啦。人哋好地地一个民运组织，佢就分裂出嚟，另外拉一班人又另外一个组织，不但止，就互相拆对方台。 系 咪？呢一样嘢咧，令到我哋华侨咧就见到真系痛心。 你印象之中，佢插得最厉害嘅，或者啲言语啊等等咧，佢因为佢成日就话自己词不达，即系佢唔系好善于即系讲话，于是乎就写文。咁你觉得佢当时系咪都系类近咧？都系写文嚟插人多咧？ 嗱，佢最近写呢啲嘢咧，我都略有所睇，同埋咧，亦都有睇佢同呢个喺嗰个咩节目啊，人民咩，我唔记得咗，帮佢个节目，佢有份嗰个节目，佢啲言论咧，我都听过。 嗯， 其实咧，佢讲来讲去咧，都冇一个好忠心嘅 point 嘅。只不过咧，最主要咧就搞分裂。 嗯，系嘛、 我就真系。我觉得咧，我哋华人之间咧，本来唔同意见唔紧要，但故意唱对台、故意拆对台嘅戏咧，我觉得咧就有点即系， 唔系搞分裂咧，就即系。当然系中国人咧，好多时候唔同意见咧。如果你话真系大家和而不同咧，我就觉得呢个都无可奈何，亦都冇办法，亦都要接受。但系咧，如果你从佢喺 Facebook 琴日啊或者前日点样去形容香港人去即系悼念李旺洋，佢话左交又嚟悼念李旺洋，就呢群左交废物，系你同李旺洋好亲咩？系嘛？你不如呢，你还揽住他的吊颈丝手，令他不能解下来，这群左交废物，那种不是出自真实的假惺惺，令人厌恶，要背尸体请回大陆去，不要赖在香港。左交这种猴子气会延续至七一。这些呢，讲真，如果我是岭南毕业呢，我真的块面都不知道领去哪里好。即系岭南有个咁嘅所谓讲师，即系你做人作为老师咧，你作为人啊，有时都唔应该讲啲咁嘅说话。跟住五女最好就军顶啊，最支联会吓、啊，即系出年咧，佢话最好就啊，即系大家即系好似要教训一下五支联会咁。我觉得呢啲咁样系唔系一个人 講的說話呢？ 何況你還是這個老師？ 你叫那班20年前他做民運，頭的時候寫那些文章，跟今天這些對話一下，等他自己掌握自己的嘴，不如？是不是啊？你說吧。好啦，多謝你打來。很多時候這些愛國的報章經常批評說有沒有人是想搞港獨。我現在看這個網上找到一篇是陳雲的幾天前的發表的文章，標題叫做《香港人支援大陸民主的危險》，其中一段他這樣說的，說真的很多人害怕這段，我讀給大家聽。他說我秉承現實政治，主張香港目前必須按照一國兩制的精神，與中國大陸區隔。香港自保之後，再與大陸互惠合作，而當中國大陸暴亂革命， 中國喪失中共政府的時候，香港應該馬上召會中共尋求諒解，香港宣布獨立，保持元氣，將來再與中國的政府締結邦聯關係。原來真的搞港獨，是他原來。 這些叫我們十級自由風的聽眾打來，就說這些是鍵盤戰士，打完篇文就以為自己革命完了， 很開心了，可以睡覺了。劉先生還有什麼想補充？不是，我覺得言論不是亂說的，有些要負責任的，因為你這樣對我們香港支持大陸李旺陽的家屬的這種心態，你這樣詆毀，可以說就是 其實是的，沒錯，劉先生你說得對，多謝你劉先生，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這個德國去到溫哥華都聽我們這100多，謝你，真的由德國去到溫哥華，接著在溫哥華講回，不過他是玩而已，他其實在德國，認識這個陳雲，其實領大學生會前會長陳樹輝其實說得對，他說這個陳雲或者陳雲根，他有個人的操守問題，完全沒有人民精神和關懷， 不應該為人私表，這個簡單幾個字，即是你作為一個人，作為一個本位，人性你都不會見到，就算見到一個真是吊頸死的人，你就算你認為他不是我們信的被共產黨害死，他都是一個屍體，為什麼你可以這樣來去說我們這些左膠啊， 不要賴香港啊，我們這種就是猴子氣啊，這些沒有人民精神，沒有一種關懷，是一種冷血的表現來的。我覺得這些呢，他真的應該要出來道歉的，他不道歉呢，我覺得這類人呢，所以我就真的很想聽聽他的支持者，今天你看完他的東西，如果你還覺得他的東西有品味的， 我真的很歡迎你打來1831-1335，我給你足時間你講，你怎麼覺得陳雲你還可以叫做老師，你還可以說他的東西有品味，你還覺得說有信念，你還可以覺得他寫的文呢，哎呀真的寫得好，我真的想聽咯，我想不到為什麼咯，我不會跟你吵架的，你放心，我會剛剛通買了個早餐給我，一路吃早餐一路聽你都可以。 不過我相信我是灰了很多日，沒什麼人打進來，即是這班支持陳雲的人是一班很樂意在見面，人家有人家的小圈子，但是林伯，你現在這個小圈子你是挑起了我們對六四的悼念，15萬人你就最好給雷劈，悼念李旺陽， 你就說這班左膠做戲要攬屍體回大陸，這些什麼說話來的呢？我只是想交流一下，你說左膠嘛，我就跟你交流一下，不要說我們不讓你說，但你說服不了我們就對不起了，你就應該要向群眾、向人民道歉，大佬，雖然你不是官，但你說的話是傷了很多 我們曾經在維園、大雨之中點過燭光的人。 昨晚我看了一段我為何又是為何憤著呢我嘗試我不知道找不找到原來就說打這一邊傅雲的來的現在在找你卓人的因為我相信昨晚我看了一段我為何又是為何憤著呢我嘗試說給你聽又哪一個留言在Facebook這段新聞出來之後有很多留言有一段的意思就是這樣他就指名道姓或鄭家富吳志森 這個很明顯就是這個人去參加支聯會的活動而受傷了你不要再說支聯會不需要負責了林伯你聽完之後去參加某個活動然後在活動途中或周遭的環境被人襲擊於是主辦機構就要負責是啊這是什麼邏輯而且點名 就說鄭家富因為昨晚我們說支聯會的一些工作我真的不是很明白這位朋友他想表達些什麼是不是就是說都叫你支聯會不要亂搞這些事你搞這些事就搞挑釁挑釁之後這個人被人打你支聯會要負責這句說話令到我 看完這段新聞本應都睡得不太好更加一直在想我其實很有衝動其實我很少 在Facebook用我個人來表達這些意見 因為我覺得我看我都不看得多但這段新聞我看到昨天很快有很多人給評論我昨天真的有個衝動想跟他回應但我覺得 是不是想表達這個平台我口述我想跟這位朋友說其他很多朋友都問他你想說什麼呢你當然是想表達支聯會其他很多朋友都問他你想說什麼呢你當然是想表達支聯會其他很多朋友都問他你想說什麼呢你當然是想表達支聯會其他很多朋友都問他你想說什麼呢你當然是想表達支聯會其他很多朋友都問他你想說什麼呢你當然是想表達支聯會其他很多朋友都問他你想說什麼呢你當然是想表達支聯會其他很多朋友都問他你想說什麼呢你當然是想表達支聯會其他很多朋友都問他你當然是想表達支聯會其他很多朋友都問他你當然是想表達支聯會其他很多朋友都問他你當然是想表達支聯會其他很多朋友都問他你當然是想表達支聯會其他很多朋友都問他你當然是想表達支聯會其他很多朋友都問他你當然是想表達支聯會其他很多朋友都問他你當然是想表達支聯會其他很多 3118 你可以打上嚟。我唔觉得呢个系一个支联会需要负责嘅问题。我哋系要应该群起而攻之。对于即系暴力嘅人做啲咁嘅事。嗱呢件事系点呢嗱林伯琴晚呢应该大概系六点零钟。六点半呢其实就系支联会喺嗰度㗎啦。咁未开始嘅悼念嘅。但有一啲展览。佢就见到呢有班青年关爱协会就围住法轮功。法轮功都系一个女人啫。咁人哋觉得哇咁你就虾女人啫嘛。咁姓陈呢个被袭者呢就走去 劝架啦，又或者系，等梗系有，大家就开始嗌交啦。跟住咧，佢就算啦，行完之后，冇事。甚至咧，呢一个嘅被人围嗰个嘅法轮功咧，都叫佢，得啦，我自己搞掂，得啦，唔好嘈，唔好嘈。系啲法轮功嗰啲系好温文噶嘛，系咪？咁啊，算啦，行开咗，冇几耐，佢行开阵咧，就喺。 西洋菜街百老匯戲院對開很多人的那裡怎麼可以這樣被人家四個人找摺凳不斷揼到頭破血流 或者陳雲的言論都表達意見 交給阿通,交新聞 D100,大聲台,重新出版 早晨早晨,時間早上8:30,繼續有阿通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況 另外东区走廊和洪水加上落中环围院落桥位 新界區思瑞出回九龍方向隔田村 質疑網民,你與陳,你與你王陽,好親嗎?你真的很有感觸嗎?這麼久了,你還抱著吊頸那種複屍體相,讓他解不了下來,你這班左膠廢物,令人作嘔啊。這些是不是人說的,還是身為一個大學的助理教授,真是做他的學生,真是羞愧,不是開玩笑,不要說什麼,這個普通人,見到有人死亡,或者人自殺就好,被自殺就好。 人離世的相片,你不敢到傷感或什麼原因,我都不理你了,你說這些話真是沒有人性滅絕人性,我跟你說,各位學生,如果大學退校,我就不知道什麼手續了,不妨跟同學商討一下,跟家長研究一下,現時溫度是29度,相對濕度8.81%,空氣污染指數一般監測站是10至45%,屬於輕微至中等的,路邊監測站45至75%,屬於中等至偏高。 本港地區今天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天氣炎熱,最高氣溫大約32度,吹和緩南,照西南風,展望明日天氣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下周初驟雨又增多,真是幾煩,這幾天,有陽光,下雨,有陽光,下雨,好像政局一樣,非常不穩 自求多福,其他小班哥,一路在嘆祖餐,一路微微嘴笑,不是這樣,阿鵬,正剛,做直播節目不准吃東西,以台長的身份,訓示你,小班,我先走,立即解讀,他是秘食早餐,秘食早餐,被迫,我告訴你,落下雨,又下太陽,這是人生 而且有落完雨有太陽,即是表示有可能有彩虹,所以我們都不要怨天,不怨天,不由人,繼續吃我的膽子。好,慢慢,他還要看底的底死,沒有看底,你還沒多謝我們的助理同事幫你買。應該出去的時候就應該跟 監製打個招呼,就將聲帶整理出去,你可以吃得很安心。 我們監製,你含著蛋字來說話。<笑> 我本來就是想說的了，我不是一個專業的開麥的，我們真的來這裡撐大班場，你知道，我們這些是吧，剛才不知道是不是周鵬寫，我說如果我是嶺南 讀書入派，誰知他寫進來他就在嶺南畢業，好像是，是啊，你先問他，他是不是應該回來拿張證書交給陳雲， 其實他沒有上過陳雲的課嘛，網上朋友說不要再說陳雲了，很煩， 你叫他這樣，真的很糟， 我覺得家伙做一件事，就是讀出陳雲某些的言論，然後加起聲冷笑。 麻煩你好，一會兒做吧，好了，吳左小班備食早餐，好了，駕駛車各位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D100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 D100大聲台重新出發。 D100Voice to the people， 還聲於民。 Running the race brought to you by Ed Chin. 这个星期日前志健请来70后的 Matt Shum 跟我们讲一下占领资产 Pack 炮不捞 创造cash flow 70-80后工作时间长 但是在金钱和精神上回报微薄 怎样可以撑下去 这个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 对冲人生路见 Running the race every Sunday from noon to 2pm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开心快活人喂食评家梁家权和靓女李丽蕊喂你好我100%一白相信你们一定有试过叫外卖现在我外国用遥控飞机这样正那不会塞车我们挞了他的飞机放回身上开心快活人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梁家权通 Sir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开心到晕笑到头痕 我出100万哇好吸引啊我们准备了100万份 D100自己有登记表格 在759亚顺屋给大家 行下街买下东西 都可以登记哇 D100好细心啊 今天开始港九新界全线亚顺屋又得拿啦 填好表格连同入数支付本 邮寄或者传真给我们 那就可以登记成为 D100自己有啦 有关详情请留意表格上面的条款细则 各位自己有记住啊 阿信屋是不会收表的。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点解即系政监会会得咁处理呢件事呢？ 在張振遠先生的問題上是黏了多久有沒有所謂的感覺是大細超啊在過往這一年我們看得到我們的租客他們的營業額是增長了9.8%那我們加租的幅度就如果你是看一個三年的租約將我們加租的20%除了3%的話 其实他们是负担能力是有余的我很感动我感动我们香港同胞还有一个没有泯灭的中国人的良心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 鄭家富林毓華監製王德全周柏早晨早晨我們立即接通有一位來自東莞的葉先生他說目擊青年關愛協會和法輪功爭吵是不是即是昨晚回到東莞或者今早在東莞打回來葉先生早晨 早晨早晨葉先生是怎樣早晨啊鄭家富早晨是這樣的我是東莞工作的香港人來的是我六四那天其實是專門去香港那邊就參加過燭光晚會的 是 因為法輪功那件事其實我關注了很久的了 我就嗰日咧就更啱路过咗西人翠街嗰度，咁我就目击到咧就系嗰班咁嘅骑呢鬼咧，咁就班晒啲人马，咁期间咧就发生过几次嘅打斗嘅，其实都系 唔系我想阿叶生啊，我想搞清楚你嘅时间日期先。你讲紧嘅系六四， 六月四号 就唔系琴晚嘅。 四号嘅系唔系下昼嘅？六月四号下昼两三点到啦。 喺咩位置啊？ 系三四点到，就系、是、嗰、那个就系、是、我哋嘅旺角行人专用区啊。 哦，嗰度即系六四三四点呢个法轮功都喺嗰度摆档。 其实我刻意去咗好多次好多日去睇过，其实都系有不断咁滋扰法轮功嘅。咁但系嗰日咧就特别严重咯。 哦 ，OK。 而家咧就出现咗几次打斗嘅，可能我谂咗一啲热身嘅一啲群众睇唔过眼咁样。 打斗啊，不如你讲清楚嗰啲系肢体碰撞嘅场面，去到咩地步先？ 系啦。 肢体碰撞就接头啲群众我有一个咧，有一个好典型嘅一个案例，就系一个大陆游客，咁就睇唔过眼，咁就可能同佢哋发生啲打斗嘅场，即系碰撞。 睇唔过眼，佢系帮边个嘅？佢系 就系帮法轮功嘅。 哦，帮 咁就我记得嗰位内地游客讲过啦，佢讲嗰句话，佢就话用普通话讲啊，就话我要支持香港自由。咁其实通过呢个咁嘅场面咧，我真系显得呢班骑呢鬼咧就更加样衰咯。 咁咪即系 我就 喺系请讲。 我就喺度谂咧，我通过法轮功呢班嘢喺度谂，我哋香港点解依家会咁嘅咧？咁其实我都想快啲翻去香港做嘢，但系我见到咁样好心灰意冷咯。咁香港依家咁样。同大陸有咩分別 呢？青年關愛協會呢，就即係首先多謝葉生你將呢個目擊一則嘅一啲嘅即係身體碰撞，甚至打你口講嘅打鬥啦，就好明顯係青年關愛協會係佢哋嘅組成呢，佢哋係對著法輪功嚟嘅。 但葉生你點解咁肯定係嗰個係嗰個場面針對法輪功嗰啲，一定係某一個團體，或者好似佢哋想你所講嘅青年關愛協會，佢哋係咪著咗 T 恤啊？ 因為佢哋係有衫著㗎， 有衫著嘅 ，OK， 着住啲綠色衫， 綠色衫啊嘛，係啊，淺綠色衫嘅，係啊 ，OK， 你自己唔係法輪功嘅成員嗬？阿葉生，你係咪法輪功嘅成員啊？ 我唔係啊，我係因為睇完過眼， okay， 其實我哋路過啲人啦，其實都唔信法輪功噶啦。 係 明白。 但問題唔係喺呢一點嗰度啊嘛，問題係因為人哋係合法擺噶嘛，擺曬啊嘛， 唔係嗰個地方係過多可以喺度係喺度演唱就得，喺度係有嘢講就得，咩都可以所以叫行人專用區 其實唔係因為法轮功对与错问题咯，系因为我依家系争论嘅就系一个自由嘅问题咯。 冇错。 你对于琴晚喺旺角行人专用区有一位我哋姓陈嘅男士啊，亦都好似即系埋去做和事佬啦，咁啊亦都嗌完交之后走咗之后，喺另外一个街口度咧就被四名大汉用呢一个接凳狂劈啊，就头破血流。你嗱，当然而家警方未拉到人啊，亦都唔知道究竟系唔系即系同青关会有关，即系青年关爱协会。咁但系你对呢啲新闻，你觉得即系你睇完之后，你觉得即系有啲咩感想？ 我嘅建议咧，就系话咧，我哋作为香港人咧，一定要企出嚟咯。因为街嗰度好多人噶嘛。 系啊。 但系因为令到我好心寒一件事就系话，好多人好。俾我感觉就香港人好冷漠咯， 系， 因为其实 呢样就系令你觉得心灰意冷嘅地方吓， 其实嗰日我见到嗰幕系好恐怖嘅，因为好多，其实佢哋演咗场 show 咧，就系 到群众斗群众啊，因为除咗关爱协会，除咗佢着件衫嗰啲人咧，其实好多关爱协会啲人系冇着衫嘅便衣嘅，喺度扮群众， 即系 我哋行人一路过行人咧，就不断咁将啲音量放大，话咩邪教咩，即系其实佢想表示咩啫？ 啊，奇怪啦，阿富啊，点解人喺度演唱咧，佢就差人就去告人啦、啊、吓？点解如果头先按照阿叶生嘅讲法就系、是、哇咁样去吓、啊、放大呢个咧扩音机声，点解又唔见啲执法者出现？ 咁佢哋系即系执法者啊，梗系即系你睇到而家选择性执法，所以咧，我相信阿叶生佢喺东莞咧都会觉得，即系如果我哋香港人而家即系已经系越嚟越少嘅自由空间，我哋都唔去捍卫咧。咁真係、 啊、 真係自毀長城。你睇到今日我唔知葉生你有冇聽我講、啊、今日蘋果點解唔將呢件事都擺喺比較顯著嘅位置、嗯、你都冇話頭條啦，就令到我好心寒囉。所以呢，不過咁葉生同你分享一下，即係傳媒公信力六年新低呢，呢、啊這個頭先阿林伯都提過我哋啦、啊、我攞返嚟睇呢真係新低。不過呢有一样嘢，我哋开始对我哋 D100 咧要做多啲嘢，就系市民嘅主要新闻来源嘅比较。 嗯， 我哋系即系当然报章同埋电视电台系都系一个重要，但系互联网咧，就系其中一个冇跌反升， 系啦，由41%去到45%啊， 系啦，报章咧主要新闻来源咧由62%跌咗55%。 嗯嗯， 啊，电视咧73%变咗71%， 系 一路跌紧。 或者咁咧，我最后呼吁下， 系 咁诶，我就希望咧，各位如果经过法轮功嘅摊位嘅，我希望大家可以声援下法轮功。咁、嗯、其实呢个唔系话你支唔支持法轮功嘅问题， 系 咁呢个其实系一个自由嘅一个对自由嘅一个支持咯。今日打压嘅可能系法轮功， 系 咁还是听日。是其他，还是今日嗰个就是你了。 咪样衰啲，咪嚟嘈你啊！跟住你摆档啊，你任何商业摆档，哎，就找第二个人嚟就嚟揼你咯。 好，我哋多谢叶生嘅呼吁，多谢你。 共产党嗰度就紧噶啦， 系咯， 一步紧犹豫。 好啦， 咁样一步一步咁去噶啦。 多谢你，多谢你叶先生。哇，跟住有洪先生，早晨。 系早晨，两位。 系 啊，咁啊，今日都冇谂住打上嚟嘅。不过我一睇到嗰、那个嗰单新闻咧，我琴日已经知道有单咁嘅新闻，今日即刻上去苹果日报嗰个新闻嗰度咧睇。啊，点知竟然佢唔摆头条不特止咧，仲要将佢收到有咁细得咁细咧。 你如果你喺网上咧，你喺网上咧，差唔多揾唔到啊，洪生。 唔系啦，仲有我有一段片好重要嘅，呢段片有可以我谂相信对破案好有帮助。我而家介绍呢段 YouTube 片俾大家睇。 好啊， 呢段片咧就喺呢、這个喺呢、這个，首先你去苹果日报，然后咧就去要闻广闻嗰度，跟住就见到一段标题叫黄洋遗物抵港六四馆展出，大家去到呢一段，去到呢一个版面咧，就会佢咧里边咧就有有一段动新闻嘅、 嗯， 但系我最愤怒嘅动新闻，居然提都唔提有人俾人打伤咗、 嗯， 即系我系令我非常之震怒嘅，跟住咧你睇完呢段片拉落去将。那個動新聞之後，那個新聞標題內容你拉到去非有留言㗎嘛，網民係咪呀，跟住你拉到最底唔使拉到最底，有個拉到差唔多1、2、3、4、5、6第七段留言，就會再有個網民寫住再一次對蘋果失望，昨晚仲大大聲喺 FB 譴責，跟住佢就有條 link， 嗰條 link 呢大家click 落去咧，就會去到一個 Facebook， 嗰、個 Facebook 咧就Facebook 咧就會有琴日蘋果日報譴責暴力，跟住蘋果日報個標題咧仲係轉咗黑色嘅，跟住咧嗰張相咧就係、是、嗰個遇襲嘅嗰位先生咧，係喺醫院嗰度咧個頭包住包曬，同埋嗰隻眼係腫到豬頭，個嘴咧係貼住紗布嘅，嗰張相咧咁嚴重嘅受傷相，佢蘋果日報竟然唔登。跟住你去到去睇完呢张相，你拉到去最底啦，拉去讨论区嗰啲网民嘅留言，拉到去最底咧，你就会见到咧，睇先，拉到最底你再揿一下检视更多，跟住就会再落去啦，你就会见到咧有一 有貼咗一段YouTube 片喺度㗎啦。嗰段 YouTube 片呢，嗱嗰段 YouTube 片呢你就會見到嗰張相呢就係一個着綠色衫嘅肥婆啦，即係嗰個關愛青年協會啦。跟住你呢click入去嗰段片睇呢，嗱呢段片係關鍵啦。點解咁講呢，呢段片呢就可以睇到呢嗰班關愛青年，其實唔係老年㗎啦，婆阿嬸嚟㗎。嗰班人走嘅時候呢，就有個人行埋去，就佢哋走，嗰呢班關愛青年走嘅時候呢，側邊嗰啲人呢就係咁指埋用鬧佢哋呀，鬧用粗口鬧呢班關愛青年啦，呢老年啦咁樣。跟住呢突然之間有個人就行過去呢，就啱啱攔住佢條路，佢又唔係攔住佢條路嘅，佢就係企喺呢班人走嘅中間咁樣企喺度。跟住呢就有個人，嗱呢個人關鍵啦，呢個人呢就擔住支煙嘅，嗰個係一個四十幾歲嘅中年男子。咁呢個人呢就咁樣指住佢，諗住因為佢係背住我哋㗎嘛，嗰個人嗰個衣著呢就係嗰個俾人打過，佢背住我哋嘅。咁呢個擔住煙嘅男人呢指住佢想鬧佢嘅時候呢，啱啱警察行過去調停，咁佢呢就跟住就行開啦。嗱呢個人我睇佢嘅樣呢，就我懷疑佢係同佢有關囉，即係不過呢個係懷疑，但我覺得呢件事嘅嚴重性呢就係話那個嚴重性就是說那個人的受傷程度呢，是我們從來沒試過在示威的場面呢，一個人大家鬧完交，竟然去被一班黑社會去打到這樣會死人的。 死人你打到個頭度當然會死人啦，現在都不知道這位。 就是在旺角呢，在那個行人專用區是基本上我想個兇徒呢就不得揸車的，是不是應該是徒步的。 一定是徒步走。 那那那那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正面拍定會樣的，所以我覺得呢我們作為一個有良知的香港人，同埋我們要關我們怕我們自己下次同這班關愛青年呢，如果鬧完交呢我們會被人哋呢撳住嚟打。 那個教訓就是不要同佢鬧交。 是啊，我們是要鬧的，鬧交這個是我們權利來的嘛，但是鬧完交被人哋襲擊呢這件事就不 可以。你喊太大聲，第一件事可能是警察拉你的。 不是即是我覺得呢這件事我們是要給不一日都要跟進，因為我們看看警方究竟幾時先，如果破不到案 我大膽告訴你聽啦，警方就會說咦那段片誰拍的呢，是記者還是市民呢，你們不來去你不來去提供、這個、又沒有人投訴。 我呢啲被人打到变猪头嘅人可以系你、可以系郑家富、可以系我㗎喎、 啊。喂洪生啊， 所以我哋觉得呢 头先呢我知道我知道。 日跟进囉。 喂头先呢你讲话又上网去 Facebook, 又拉啲拉拉拉拉好啦。不如你将你嘅技术将嗰段片摆上嚟喺即系我哋嘅 Facebook 度。 喂、我通常我用互聯網呢我都唔會我又冇開 Facebook, 我唔用 Facebook。 唔緊要啦，咁我哋監製聽到聽我哋用唔用我哋嘅能力將你好啦收到。唔該晒你，唔該晒洪生。 洪生呢講件當然啱啦，即係話警方應該執法。不過呢我哋就唔係一個警訊節目囉。 不過呢 不過要彈要批評嘅就係警務人員嗰啲咁樣嘅係选择性執法， 即系咁 令到香港治安咁差。 阿林伯，冇错啦，即系呢件好明显系街头嘅暴力袭击。我唔理，我哋暂时咧，即系大家不能够真系即刻就话，呢个人一定系受到即系关爱青年协会。 我又摸翻四驱车啦，喂，你咁巴闭，即刻揾到个涉嫌呢个系同呢个。撞死八隻牛有關係嘅嗰個涉嫌嘅人士，你去仲可唔可以用同樣嘅執法手段落去旺角做同樣嘅事呢？請問 即係但係最低限度呢，即係頭先阿洪生帶咗一點呢，就係即係呢個好無可置疑係一個暴力嘅襲擊。咁大膽嘅假設，仲有一段即係資料呢，我要同大家講，等大家知道。嗱，佢琴日呢位陳生勸阻咗，即係法輪功同呢幾個嘅，即係頭先阿洪生講個肥婆啊，或者係其他啲即係冇事之後咧，咁佢就翻去行人專用區，佢就話當時已經有60個市民咧指責清關會咧係賣國賊，因為嗰陣時咧支持 李旺陽來悼念集會的人多了，清關會的人少了，他自己就上前被襲這個人，6點多的時候他就上前向三名清關會成員就這樣說，為什麼剛才這麼惡，現在又不敢出聲，就挑釁他，接著建議他們留下 出席李旺陽悼念集會，他就是罵完他，他沒有打人，他就是剛才你對法輪功的禁惡，現在你又不敢出聲，留下吧，當然類似是這樣，你知道，好了，他就見到悼念會還未開始，於是就向百老匯戲院方向走，打算就走一陣，誰不知走上行人路沒多久， 未去到女人街就有四名手執接凳的大漢從後襲擊頭部，他就打著頭破血流，接著這是謀殺，你現在真的希望陳先生大步纜過，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生命危險，但是我們正在找李卓人，找不找到李卓人， 去了解究竟傷者現在的情況。青年關愛協會副會長林國安未及完全沒有回應，甚至他說我們這個會是不接受訪問的，林伯這樣來去回應，我覺得第一警方當然要徹查，你不要無論這個人是不是被關愛這個協會打， 當街當巷旺角行人專用區，這樣都是兜頭兜腦找個接凳劈人，警察當時你是不是只是看著悼念集會的人，這不是治安問題，你一哥要出來解話，是不是？ 邀請關愛協會 警方是問話的時候，他可不可以說我不接受訪問？喂，不是，林伯你說得對，你當然要將調查縮窄，當然問一下這個陳先生，你有沒有跟人結怨，我是剛剛就是跟人結怨，就是跟這個關愛協會那班人喊交，頂完嘴，那這個警方你還做不做事？當然你可以再問，你有沒有欠人錢，有沒有其他事，當然要問，但最低限度就是幾分鐘前我就跟這班人喊交，接著就變成這樣，那你警方 第一個懷疑的當然就是關愛協會的人，這個很顯然，現在我們不是警訊裏面的CSI，不是，我們作為普通人，在普通法，如果我們任何人見到一個人犯法，我們都可以用警權的力量來去制衡，叫做citizen arrest，沒錯，都可以做的，不過不要隨便做，當然啦，因為他們是用這些鐵凳，這種鄧好像 不是六八九才成日懷悔，這張就是好像，不是就是那張啦，直情是那張啦，直頭是這樣，有個屁股印，就是，真的，我告訴你，這班人用接凳來去劈友，真是在香港來講簡直是諷刺，是吧，即是我們的特首又說，那張椅子上面有指模的，是吧，當然有啦，即是想白，我們一個普通人， 普通人我都想到很多事情你可以去做，但是我看看今天警方有什麼說話，所以如果你傳媒將事都擺得這麼低調，你都壓力都給不到警方，警方就照說一句話，我們不可以就個別的案件發表意見，接著還有，我終於找到這個人了，我就要公開呼籲，因為他自己開名，他也開我名， 那我一定要讀出來的，這一種我不讀，我心是真的，我希望他打來解釋，我答了他了，這個人叫Roy Lui，幾時發出去？9個小時前，其實9個小時前就是12點鐘，昨晚12點鐘， Roy Lui，L-U-I-R-O-Y-L-U-I，鄭家富吳志森， 伤者今次是因为参加支联会活动而被打伤，麻烦叫支联会出来为伤者申冤，不要说不关他们事。接着下面有些人看不过眼，就说喂，你想表达些什么？你这样说，打人的你不骂，和叫女人不喝酒就会被人奸，都没什么分别。接着他就回应了，我想叫支联会带头申冤，不应该吗？我立刻在这里回应你。 我反而上Facebook写， 因为我对你这类人Roy， 我请你打入来讲解一下，为什么你觉得你不去谴责？当然你可能你说，我想谴责，我叫支联会带头申冤，但你那句不好话不关他们事。 1,2,3,4,5,6,7,8,8个字是很隐晦的，是不是你觉得支联会搞这些事？好，听新闻了，是不是这么快吗？是的，兴得滞，看不到，那我继续吃我的早餐。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现在黄思娴报的新闻。 加纳拘捕161名涉嫌非法开采金矿的中国人， 稍后会将他们遣送回国。 加纳移民局说，过去一个月 共有181名中国人因为非法采金被捕。 中国要求加纳人道对待被捕的人。 当地的农民说，来自中国的淘金者在金矿附近非法开采，破坏农地，引起当地人不满。加纳是非洲第二大黄金出产国，随着近年金价上升，吸引很多人从事非法开采活动。 美国白宫表示，法庭容许美国政府收集几百万用户的通话记录，是一项重要的工具抗衡安全威胁。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强调，受质疑的法令容许情报机关得知可疑恐怖分子所参与的具有危险性的活动。他又说，这道法令不容许美国政府监听电话，但是容许取得包括电话号码等资料。 较早时，英国《卫报》报道，美国联邦海外情报监听法庭颁布一道最高机密命令，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正在收集威瑞森通讯公司几百万用户的通话记录。 本港方面，警方凌晨在大埔拘捕6名男子涉嫌勒索。 凌晨大约3点， 一名38岁女子在广福道一间店铺， 被6名介乎19至32岁的男子收取保护费， 否则就会伤害他。 警员到场拘捕6人。 天气方面，一股偏南的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 为局部地区带来骤雨。 在本港，今早大屿山录得几毫米雨量。 同时，菲律宾以东海域一个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 预测今日是部分时间有阳光， 局部地区有骤雨， 天气炎热， 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 吹和半南至西南风。 展望明天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期骤雨会增多。 现在气温29度， 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大声台 每日早上8点到凌晨12点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时间早上9点03分， 这分钟继续有阿通和大家听听外面最新交通情况。跟进先，较早前内告士打道向坚拿道天桥方向近顺和广场对开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了，不过现时繁忙时间非常车多，龙尾排回后面的东区走廊近这个柯达大厦，没错，这些车全部都是向洪水和中环方向，各位忍让多一阵。告士打道过海现时新鸿基中心，至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 两边仍然车多管道口，不过仍然都是紧封紧的。西区方面，哥乐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中山纪念公园，影响到西隧向中环出口位置前车多的了。 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女童军众会，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就进发花园嘅。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嘅思瑞出翻九龙方向隔田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啊，排翻去浸大国际学院噶吓。唉，真系咩世界啦吓！龙友啊，影下相啊，撑下自由咁样啫，系嘛？咁啊，俾嗰啲咁关爱、咁爱港嘅人士，唉，喺度发生争执，事后啊，俾人用接凳啊打至重伤，啊，真系见到幅相都好心痛啊！啊，呢啲真系嗰、那个接凳系咩牌子啊？齐心牌啊，冇错啦，齐心牌常用噶吓、啊，好齐心嗰啲人啊，唉、啊，非常嘅具杀伤力。嗱、啊，小弟睇翻呢单新闻啊，谂起咩咧？早前爱港之星嘅召集人啊，阿高达斌啊，高生嗰个噶吓、啊，啊，如果占领中环警方人手唔够咧，我哋会帮手出嚟维持秩序噶。唉、啊，不过系咪同出一窍？系咪咁啊？差唔多意思咧。咁啊，各位人士啊，自己分析下了解下啦。咁啊，出中呢啲嘛，出呢啲集会啦吓。啊以后呢唔该真係带返部摄录机影低晒周围附近嘅人，及早攞返嘅证据会好啲啦。林伯早晨啦、 啊。你制造白色恐怖 啊。白色恐怖唉讲出个事实啫真係啦、啊。 咁佢将来我哋出街或者参加啲群众活动就要学啲警务人员喺前面挂一个 video cam。 啊真係要啊唔系讲笑啊真係、啊。特别左右隔离嗰啲啊啱啊影低晒佢。 啲矿工嗰啲随便 嘅卡。摄录机箍喺个头度。 箍喺个头度。 唉咁稳阵啲。唉你知你啊啲证据啊有时我哋一份证据警方一份证据对方嘅证据咁三份㗎嘛。 咪 啲 最。 带一个 IT team 去开发呢种、啊、特别嘅装备啊， 专系货有幸人士。 唔系咧，阿通最大镬咧、就系、是、即系有爱港力、爱港之星之后咧、啊，因为呢一班咧系专系针对法轮功嘅关爱协会，即系你会见到中共咧系无出其右，即系佢系有对口单位。你见到爱港力咧？就是陈正心，爱港之星呢就是、高达斌、高达斌呢就出嚟讲下嘢，陈正心呢就唔识讲嘢，嗰班爱港力嘅真係有力嘅，真係揼你就揼你。 行动组嚟㗎。 跟住係啦你佢分晒工㗎。 係呀好犀利 㗎。咁所以呢唉唔知係咪因为佢哋搞得我哋嗰个网上唔到嘅，而家返咗去睇睇边。 係啦咁顺便话话交代啦，咁好多都知道啦、啊、上唔到个网听唔到我哋，唔紧要啊，我哋已经啊 IT 部嘅同事呢就紧急维修緊㗎啦，希望尽快搞掂啊，希望当中冇人搞嘢啦啊，唉咁顺畅啲啦啊。好啦咁揸緊车各位亦都要紧记啦、啊、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D100 大声台每日朝早八点到凌晨十二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Q 爷极力推荐 Skywalker 2013青少年领袖夏令营，优良的教育对青少年朋友是十分重要，所以 Skywalker 帮到你。源于美国世界最有影响力的青少年夏令营将会在7月22号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这个专为12到17岁青少年精心设计的课程，透过游戏互动帮助你的仔仔女女轻松面对青春期的种种问题，突破自我，学会反思，启发潜能。7日一次给你倾情投入，有哭有笑，7日一个打开国际视野终身受益的课程。香港天行者文化传讯有限公司，查询请电6096-6631夏小姐。威石麻辣 show， 刘蓝光、梁家权， 等阵， 系 俾我做啲嘢先。 你做乜嘢啊？ 工期就、啊，工期就、啊， 喂，应该有 工期就、啊。啊 我已经跌鬼咗落个井嗰度啦，放死你唔死啊，踩到你几脚啊！ 嗱、啊、呢、這个呢就我要澄清一下，系阿权自己申请，佢教识我咩叫自嘲啊！大家有时咧，现实生活入面咧，有时啲嘢自嘲下，系轻松啲，咁啊继续做落去。 喂食麻辣 show， 刘蓝光、梁家权，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四点半 ，D 一八大声台。 喂 ，D 一八自己有登记热线。 喂，我今日收到张自己有卡啦，多谢你哋啊 ，D 一八。 唔使客气。 拜拜。 拜拜。D 一八自己有登记热线。 喂，我想问我老婆系咪做咗自己有啊？ 吓，边个系你老婆啊？ 头先打嚟嗰个啊。 哦。 我又要做自己有啊， 我打算给我老婆的。 D100 提供 24 小时免费广播。 每一天每一位听众， 我们的运作成本是5毫子， 一年就要 183元。 现在 D100一个月的运作成本 要成150万。 我的付出是要令全球更多华人都可以继续听到 D100。 你的认同， 你的付出， 成就一个属于你的自由发声平台。 D100需要你， 需要更多自己有， 我们就可以越大声。 D100自己有登记热线。 喂，我老豆做了 D100自己有了， 我又要做。 当然欢迎啦。 为什么政监会得这样处理这件事呢？ 在张振远先生的问题上， 是知道了多久？ 有没有所谓别人的感觉是大细超？ 过往这一年我们看得到我们的租客他们的营业额是增长了9.8%。我们家租的幅度，如果你是看一个三年的租约，将我们家租的那个20%除了3%的话，其实他们的负担能力是有余的。我很感动，我感动我们香港同胞。 还有一个没有泯灭的中国人的良心。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监制：黄德全、周柏。 吕大洛在今日明报撰文，标题就是撤换特首之说的社会意义。吕大洛认为中央是否有意更换特首是过去多年社会的一个议题，很多人的回应都是集中这些传闻是否可信，消息的来源是否可靠。而吕大洛就认为更换特首，即是近期所讲 Plan B的社会意义，其实是否比真是将一位特首拉落马更加有杀伤力。 吕大洛就相信，当年北京领导人安排董建华以身体的状况为理由请辞，其实是没有想过这种问题带来的深远影响。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个先例一开，以后的特首就要不时面对类似的传闻和带来的政治冲击。中央有没有 Plan B， 其实的意义不在于传闻有多真实，而是反映了市民和政府领导层以至各方势力之间的关系。讲得直接一点，现在大部分的政治参与者都不会将所有的筹码压在以特首为核心的梁班子手上，就算是建制派人士亦都会留有一手两手准备，随时可进可退。至于政治制度内外的反对派，就更加因为特区领导层的民意基础薄弱， 而是二话不说地将博弈推到最终的回合，不讲章法，推牌去到晒烂，即是说现在目前不少抗争动员在反抗特区政府的过程中，都会以目前特区领导层随时倒台为假设，和他们讨价还价，企硬斗大博特区政府再爆一次，取得最大的成果。所以中央有可能更换特首这个念头已经植根在香港的政治生态，就算北京公开澄清，亦都无补于事。在确立真正的民主特首选举之前，恐怕这个情况都改变不了。吕大陆这篇文就很明显突显到香港人对于一个没有普选出来的人， 你选什么人都大件事，没个形受性，你没有形受性，你说你一个小圈子选一个似模似样，甚至好像你这个社会太多争议，太多利益的分赃不匀，你选什么人都大件事，何况这个还是大话精的梁振英，这些叫做屋漏兼逢连夜雨。 你选个这样的人，你想想当年曾荫权， 选即系取代董建华嘅时候，民望70几80%，哇，简直真系晓飞咁滞，去到尾，哇，得翻几多啊？30-40%啦，我印象中，即系狂插啊，吓，而且因为一个人咧，最惨就系人系有一种最大嘅弱点，当你喺权力嘅核心咧，就忘却咗自己应有嘅角色同埋责任，于是乎临尾咧就真系临尾香阴公吓，咁所以呢个制度，你就令到好多人咧根本就喺呢个权力嘅腐化里边去成长，咁于是乎香港你点样能够令到香港人信服一个小圈子选出嚟嘅特首啦？咁所以咧， 我要讲下咧就系头先都已经有呢个听众就话系上唔到网，但系都有听众话用电脑就用 iPod 咧系听到系冇问题嘅吓。 iPod 系真系。即系过去几次我啲朋友面对嘅问题咧，就 iPod 嗰啲就冇问题，其他啲就陆续断下咁样。咁啊，唉，我哋都要抢修啦吓。不过咧，我哋 D100 唔紧要，我哋有翻听噶嘛， 有 我哋有得重听啊，我哋有 archive 噶嘛。嗱，我再次重申啊，林伯啊，即系李旺阳琴日我哋呢个被自杀一周年嘅悼念晚会咧。我真係越嚟越諗點解警方琴晚唔即刻就邀请关爱协会嘅成员返去问话。係咪呀？喂，好简单㗎喎。嗰个人讲明我就同佢啱啱同佢结怨完，啱啱同佢嘈交嚟。喂，你最低人都请关爱协会返去协助调查係咪呀？你就咁俾佢哋就离开。就咁就冇事 啊！你突然间变咗警务处长或者系指挥官嘅分区嘅指挥官上身， 我都系即系假假地咧个律师嚟嘅吓，林伯吓，法律上边咧讲证据嘅，我而家唔系话佢一定系佢，但系最大嘅嫌疑其中之一，一定系关爱协会，我够胆咁讲，我话嫌疑啫，对唔住，一定系啊！你够胆警察内部，你唔系咁谂，系咪？你冇可能唔系最大嘅嫌疑，你咪要请佢翻去协助调查，都得啩？ 警方就会话：阿郑律师，我哋而家咧正在做紧啊，做紧事噶啦， 做紧 咧， 做紧 就会妨碍我哋啲进行呢个调查 啊！佢系因为要拉陈玉芳做好多要泛民嗰啲我要排做， 系 呢啲关爱协会自己有，迟啲咯， 你又唔记得咗啦，真系啲警队嘅职工会唔妥呢个特区政府嘛？ 嗱，你呢一样咧又啱，因为咧最近我又睇条新闻咧，有个唔知广大定系浸大调查咧，你知唔知最多反对特区政府施政嘅系边一类人？ 有，你喺呢度讲过啦，公务员啊嘛， 或者呢个真系好 唔信啊嘛， 呢个就真系你话对呢个咩 嗱？所以你又唔好闹苹果啦，人哋苹果今朝呢嗰个咁样嘅头版呢有意思㗎。佢除咗讲话斗 CY 之外呢，然后跟斗 CX, 仲有一段呢就讲就话，你知唔知呀，而家特首呢独断独行呢就是 AO 好心灰意冷㗎。 你唔使同苹果斗啦。我话就算你苹果今日 A1 系用呢、這个咁你 A2 都应该有啦啩阿哥。是不是啊，即是歧视风波讲球迷指菲律宾人先挑人这段新闻都摆 A2。吓即是下属被投诉遭内部调查救护主管涉教唆作假口供都摆 A2。 你唔好咁叻啦，唔好认叻啦。一阵呢就咩呀，佢哋个主编呢就打电话落嚟㗎啦，就问阿富哥、 啊、 你加入传媒工作几多年啊， 阿林伯。我可以同你讲，我唔系认叻，即系你头先嗰句，如果你 系 挑战我咧，我而家不嬲，我讲紧，我唔系用一个资深传媒人嚟讲，我系一个资深嘅从政者，你话我政客都得，我就嚟批评你苹果， 你用一个读者新闻好啊， 咪就系咯，系咪？ 肥碌礼最中意讲，喂，有几多人啊？你话我就系一个咧。读者， 所以咧，头先洪生身份嗰类人咧，我哋唔可以，即系我哋唔可以就咁，好似行过旺角街头，见到关爱协会揼嗰啲法轮功，啲人都系睇完就算数，唔关事。跟住你而家睇苹果又系咁， 又不出声，不关事，跟住仲话你是资深传媒人咩？你做了几多年传媒人啊？对不住，睇报纸要做传媒人先识睇嘅咩？睇报纸系普通人去睇，我 系 好上心嘅，话俾你听啊，最好肥佬礼打入嚟，我话你听，我就孖佢。 肥佬礼话。我出钱请啲伙计做嘢㗎嘛。 你叫阿沙胆 做 打嚟 呀 咩今日我真係已经对唔住我都顶唔顺苹果㗎啦。每次礼拜五都系即系我都系怒一怒气嘅。都唔知苹果点做即系你作为一个泛民嘅一张报纸嚟㗎对唔住。你如果你话唔认㗎就算你就唔好讲人哋七月呢你就叫人哋含泪投票俾啲泛民。你都有啲泛民风格啊大佬啊。唉，我就见到而家阿泰去到呢个法院啊！唉，我哋讲讲睇下撑 啊！又讲 Alfred 又报料啊，佢话咧，如果上唔到网咧，可以去 tune in 咧，听我哋 D100 嘅吓。 系咪 啊？咁啊，多谢大家吓、啊，就系俾咁多嘅意见。 喂，早晨啊，泰啊，泰喺呢个法院啊，九点半出到嚟。 系， 你 好，你话情况点样？情况 咧，我就嚟到咧，就其实咧，就可能琴日爱港力，琴日打完虚耗得滞啊，咁啊，今日冇嚟到出现嘅， 好正局系嘛？ 咁咧就啲行家就话陈玉峰咧，头先就一个人自己行入去先嘅啫。 哦， 咁我都喺度等紧佢出嚟啊，睇有冇机会。 我想问下， 喂，你上去啊嘛？睇 系唔系？而家佢上去讲到电话住啊！我想问下佢而家为法院嘅支持者多唔多？ 其实都寥寥可数嘅，因为都系行家，我都行家多啦。咁有两三个咁喺度嘅，咁就即系大家都冇话任何有举牌啊或者标语啊所有嘢嘅。咁只不过就即系平静啲咁对待咯。 唔系，不过咁样咧，即系始终今个礼拜太多事情发生啦。即系六四嘅烛光悼念，琴晚又嚟一件。咁啊，我哋自己 D100 基本上都冇好强烈咁呼吁，咁啊，亦都希望即系陈玉峰能够大步揽过啦。我相信我睇咧，警方对佢咧，今次律政署咧，我觉得有一半半嘅机会咧，佢系唔会告佢嘅。我觉得我有一种 gut feeling， 我觉得警方系唔会。 我希望等个好消息。 我觉得佢会系即系 话俾大家知， 即系撤销个控罪嘅。吓，而家即系咁，咁社民连啊，或者其他嗰啲。即是政团的人不嬲撑开场的那些都不在这里今天。 在我门口真的见不到。亦都头先问行家呢陈玉峰是自己一个人行入去的。因为我都是十分钟前到达。他九点半先开始啦可能想着大家等这个时间等他出来的时候。 喂你那你得啦你跟我们谈完电话你一早入去个法院啦。你入去个法院了解一下因为呢有可能就即刻即係律政署嗰边呢检控官就话我不提正功起诉。 最近都有几单系咁样嘅最单。 係呀係呀如果系嘅话请你尽快即係报料俾我哋囉。 係。 OK， 我喺新闻后可以第一次 系澳洲。係啦冇错喂多谢阿泰。阿泰呢我哋十级嘅 监制。 监制其实全名系咩我成日都叫阿泰即係我哋应该有个全名俾佢㗎即係礼貌上呢个头先同我哋通完电话。 咁你知唔知林伯全名系乜嘢 係林伯叫做林伯囉。 係囉咪就係囉。 係囉 林伯 就係林伯。 大伯咪就大伯。 林伯唔係就係叫林伯恩林咩恩。 喂唔好咁样。人哋经已捉古人啦，唔好乱咁。 系对唔住，系阿泰，原来叫大只泰，姓大叫只泰，系佢姓陈嘅，好似系陈永泰咁上下啦，唔紧要啦。所以阿台长，我问你，你都系唔知道阿泰叫咩名，所以你就以笑嚟去掩饰啊。嗱，所以头先咧，阿泰咧就将我种怒气咧少少，即系。sidetrack 咗啦，算啦，我就唔想咁怒气。不过咧， 又有呢个系Facebook 嘅报料嘅，用 IE 就听唔到噶，用呢个 Google 咧就系个 Chrome 嚟听到 嘅 吓。 唔即系，所以我哋啲朋友咧好紧张嘅，即系一听唔到咧，揾尽办法吓。咁所以咧就即系你可以喺电脑上面寻找你嘅空间去理解点样上网继续。 不过网上嘅世界就咁样，就系互相大家去帮手啦吓。 唔系，所以头先我港大呢个民调咧，市民主要新闻来源比较咧，即系互联网咧系越嚟越多人。我相信去到出年咧，唔单止45%。因为已经 我又要再报料嘅 ,Firefox 又得又上到又听到呢一百个。 是吗 咁呢仲有呢用呢个系平板嘅电脑又得嘅。 是。平板电脑又得。OK。 Tablet, 咁所以呢 希望我們自己 D100 一定不要妄自菲薄，我經常都這樣說。譬如現在網上的平台，譬如主場新聞啊，SoRed 啊，我們啊，或者牛那個的民間電台啊， 是講起民間電台很怒氣，我就 是 因為當日我們在這個政府總部那裡集會啦，咁我哋又係做咗啲係多謝啲聽眾嘅係捐助啦。 係啊， 咁牛呢就接力跟住我哋散咗會之後到佢做節目嘅。 係啊， 咁而家連續係收咗六張告票。 係嘛， 啊呢、這個通訊管理局真係唔知不知所謂啫。 唔係，所以你咪知道而家呢個特區政府呢、就係同特區政府唔啱嗰啲人 選擇性執法。 你一 點解針對曾建成咧？ 係咯，咪針對你咯、 你出告票告我啊？ 係啊。跟住呢即係俾關愛協會啊或者俾愛港力揼嗰啲呢遲遲都慢慢調查。不過我呢度呢都強調啦，我哋 D100 呢都要搞清楚，我哋呢十個鐘頭前嗰句呢，愛港力又用暴力打傷出席旺角悼念呢一句呢，最好就第一未呢、這個肯定即係我唔知呢次係咪愛港力啦。咁呢次因為最大嘅嫌疑就係、這個嘅青年關愛協會 是 嗎，咁即就我就覺得應該係關愛協會就多過愛港力，因為昨日愛港力似乎呢即睇返啲報道呢就唔喺現場嘅，昨日呢就係即呢個青年關愛協會，咁同埋呢坦白講即警方呢係我哋係要大力今日呢要逼阿一哥出嚟交代街頭嘅暴力咁嘅事情發生咗，究竟甚至問埋黎棟國，你點樣面對先？係嘛？你係咪即係話又好似個頭先阿 Roy Liu 咁講啦？你哋支聯會好認真去交代啦，要出嚟負責啦，嚇，係咪咁咧？係咪因為支聯會搞呢啲咁樣嘅沉冤待雪，李旺陽被自殺一周年悼念晚會，你搞到咧人民分化，跟住挑起挑人，跟住就俾人揼。咁你自己都要負下責喎，咁係咪咁呢？你係咪夠膽咁講呢？公務員 唔鍾意呢個特區政府嘅領導，警隊嘅工會又唔發難，又唔理啊，又話退出呢個薪酬會，咁咧法官啊判佢哋啲貪官咧就係入獄，咁啊會唔會係有人咧係 罷工啊？ 准許嗰啲係或者係默許啲下屬咧就去怠工咧？ 哦，即系佢哋怠工、工业行动， 系咯， 警方 唔妥你咯，唔中意咯，系咪？ 即系罢工， 系咯，对我啲阿 Sir 咁样样，系咪？ 哇，咁香港嘅治安仲得了？系唔系咁啊？ 如果系咁嘅时候，咪秃鹰出嚟交代下咯，阿保局长又出嚟讲下嘢咯，系咪？ 算啦，即系我希望咧，嗱，我就睇翻今日苹果点样报呢段新闻啦，然之后九点半都讲第啲嘢啦，系，即系我就觉得就真系苹果呢段新闻咧。就相当细吓，咁、咧就即系净系话咧，其实即系喺呢个国内咧，即系呢一个嘅李旺阳嘅墓地咧，都俾人哋咧封咗，拜祭嘅民众仲要遭毒打，大家听到呢啲咧，大家真系好似习以为常，觉得国内系咯，国内梗系咁啦。如果大家唔出声咧，你香港咧就嚟系咁噶啦。香港都系就嚟就系、即系俾人毒打，记者俾人毒打，拜祭嘅民众俾人毒打，系嘛？支持者而家俾人毒打，我哋香港人仲有冇良知？即系我哋要出声就咁解。即系你话东方啊，东方有冇买呢段新闻？肯定冇啦。你话东方太阳唔卖，大家都知啦，系咪？咁但系点解你苹果？就咁样去对待一单新闻，电子嘅平台呢係揾唔到咁滞。我而家就揭緊东方。东方冇呢有我先至感到诧异。东方连琴日喺呢一个嘅旺角呢一个嘅悼念集会呢呢段新闻都好似冇。OK? 细新闻因为素来呢係东方个突发嘅係消息嘅报道係几多 噶？即系每一张报纸有佢嘅风格，我唔介意嘅。香港系多元化嘅，当然我希望大家唔好自毁长城。吓、即系张张报纸你都应该站喺人民地嘅边。不过人哋话、我有啲人支持爱港力噶， 有支持愛港力的報紙、你就賣你喜歡的東西咯。但是我們香港人喂大部分都是仍然覺得香港要有法治，是吧？我們對於街頭這些暴力，你不要說因為是即是被愛即是這些悼念集會之後被人打，你普通一件襲擊案你都應該做，是吧？東方我真的找不到成份 A 字頭那段沒有，一段都沒有，是吧？咁佢有佢嘅風格，但係蘋果你唔係咁嘛，蘋果你係應該將呢件事喺你嘅立場、你嘅風格，除非你話俾我聽，沙膽紅今日打嚟啦，對唔住鄭家富，你唔好再鬧我啦。我哋而家就係走啊，啲牛撞死啊，係嘛？何超瓊豪賭啊，啊警司黃冠豪啊，呢、這個貪飲貪食啊，係咁嘅啫噃。哦，咁大家咪谂下，你再唔再支持苹果咯？ 唔系、今日好多新闻都系讲下呢个吓市建局嘅新主席，哇，好惹火喎、 啊！你摆呢一个做头条，我都觉得即系仲有啲社会上嘅讨论点啊！好坦白讲，不当然你话头先你讲呢个何超瓊大战 CX 同 CY 啊， 我觉得呢个就好曲线咯，我就真係睇唔到群众有啲咩认知嚟去同你咁讨论咯。唉，同阿通即係讲下交通，然后先再听下电话啦。 好啊，唔该晒两位啊。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时间早上9:30，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有个封路措施提翻大家，由于受到呢个爆水管影响啊，太子道东向翻观塘方向近呢个彩虹道对开一段快线咧，要暂时封闭噶。咁啊，上址现时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后边嘅九龙城回旋处氹氹转嗰边啊，吓，塞紧车各位，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吓。好咁，首先我哋睇翻港岛区现时嘅车龙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咧，呢分钟啊排翻去新龙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枕住喺城市花园，好远噶吓。咁啊，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依然车多噶，去到管道口。不过呢分钟啊，无需要间封。咁至于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龙尾短翻啲，不过都排翻去上环消防局噶。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车龙啊忽然增多，排翻去果栏嗰边。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上桥位亦都仍然铺满一浸车噶。新界区两条隧道，狮隧同埋大澳新隧道出翻九龙咧，呢分钟只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啫。啊，讲开嗰啲报纸咩新闻摆头版啊，真系啊，值得讨论噶。咁如果俾我小弟拣，啊，你唔拣嗰啲暴力啊，嗰啲啊，都算数啦吓。咁我就不如揀提议一争啦吓，就系早前咧一个城大学生啊，将一只猫仔咧吓，咁啊黐喺个壁布板嗰度，用胶纸啊黐住佢啊，咁啊结果点咧？结果啊被判呢个守行为了事啊吓。嗱，虽然明白呢个学生当时咧可能啦吓，可能系一时贪玩啊，一时啊博下 like 啊，博人讨论下，咁啊将啲相片影咗之后咧就摆上互联网啦。但系呢个行为咧就真系绝对唔认同啦，系咪啊？呢个你等于虐杀只猫有咩分别啫？ 嗰单咧系自动投案， 系啦，冇错， 唔系警方自己去查。 啱啊，啱啊！喂，嗰单系自动投案，呢个学生哥咧事后都感觉内疚吓，自动投案。嗱，讲真，佢系一时贪玩，但系咁啊，呢啲暴力行为咧就真系唔值得赞扬。我不如你将呢单摆喺头版，唉，警惕下人，任何呢啲咁样嘅啊行为啊，呢啲咁嘅动作啊都非常系违法啊，唔啱，唔好鼓吹，咁仲好过将嗰单，唉，搞咩飞机啊，理鬼得佢啊，大佬， 讲咩话，咩飞机话， 唉，搞飞机， 你唔好有语病， 啊，你唔好乱噏， 讲到真系大佬，你真系， 你唔好陷害我，小番哥，唉，真系。啊，点都好，即系你搞啲花小猫啦，同撞死只牛，即系分别唔大噶，一样咁讨厌嘛呢啲， 嗰啲 冇人同情噶， 嗰啲叫猫胶啊嘛， 系猫胶，猫胶，用啲胶纸黐住佢就变到猫胶，唉，真系一样咁恐怖啊！ 喂，仲有一单新闻系咁噶，新报呢个标题啊，头版咁噶，24小时内同区偷香，天眼连环奏功，两幼狼齐落网。 诶、哎，哦，系啊， 点解 非礼啊嘛？ 点解其他嘢又唔使用天眼嘅咧 吓？咁犀利嘅吓， 嗱。呢、這个新闻咧就突显咧、其实你喺旺角行人专用区咧， 好多噶， 我唔相信天眼， 好多闭路电视噶， 我唔相信天眼睇唔到琴日呢件咁嘅事情发生，仲喺百老汇戏院对开啊，大佬 闹事嚟噶， 如果冇啊，咁喺嗰度即系。 捅人幾刀都得啦，唔使咁啊，跟住就即係翻去巴西，咁就永遠捉唔到我啦。 特別係嗰陣時，即係好多咁嘅鏹水彈事件咧，警方已經裝咗好多，即係老實講，即係有公開同唔公開啦，大家都知道啦，裝咗好多呢啲閉路電視噶啦， 你出去睇睇啦，現場報道啦， 冇嘢啦，冇驚。好，放假去行個圈啊，聽下街頭表演，好慘啊！街頭表演又俾人告啊，又話聲浪大啊，嗰啲揾啖食啫，娛樂下啫，係咪啊？即係講開。好多老人家嘅我见系担张凳仔喺嗰度歇息下，屋企热啊，住板间房系嘛，冇得透凉，去听下歌啦，凉一凉啦，又话俾你讲，又冇得阻住，又阻住人哋开档，冇得听。呢、這个政府就系咁啦吓，呢、這个警方就系咁啦吓。好啦好啦，唔好怒气啦，揸紧车各位请跟机，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八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This is the song La la la la Elmo song 美国著名幼儿教育电视节目芝麻街入面大小朋友都喜欢的 Elmo 和其他芝麻街成员在6月28号到7月1号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声芝麻街同心同心音乐剧和大家见面下个星期二中午12点 Elmo 会率先闯入开心快活人屋企和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载歌载舞定大唱经典儿歌呢到时听实睇实咪知道咯、 事有 QK 不用多說了正好、大家準備 聽眾都當了是 D100 的家庭成員之一來，如果不是怎樣叫自己有啊，媽媽 說都無謂大家明白了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到三點黎執粉陳凱琪事有 QK 我們的香港情懷七八十年代的 disco 歌会不会勾起你的昔日情怀呢 星期四星期五香港情怀之音乐真情人陈永艳 为什么政监会会得这样处理这件事呢在張振遠、先生嗰個問題上，係知咗幾耐？有冇所謂俾人嘅感覺係、大細超啊？ 喺過往呢一年，我哋睇得到我哋嘅租客佢哋嘅營業額係增長咗 9.8%。咁啊，我哋加租嘅嗰個幅度，就只如果你係睇一個三年嘅租約，將我哋加租嗰個20%除咗3%嘅話。其實他們是負擔能力是有餘的 我很感動我感動我們香港同胞還有一個沒有泯滅的中國人的良心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监制黄德全、周鹏。 早晨啊，早晨啊，阿林伯，我睇翻即系我哋嘅听众朋友啊，我哋喺我哋个 Facebook 就住呢单即系暴力新闻咧，有三句简单就凸显到点解佢会觉得大镬。这个叫 Johnny Poon。他说真定假的新闻冇的真就大镬了。即是说你今天他看完啲新闻看完个报纸跟着上网看看我们哇打到这样的哇即出席李旺洋事件悼念之后就被人打到这样真定假的新闻为什么冇的呢真就大镬了这样。你想想即是打到这样我想普通的香港人你要你话俾他听喂昨晚发生的。但是竟然我们的传媒呢新闻冇，我唔知今日，我谂有线无线 now 嗰啲新闻咧，都一定唔系摆喺即系好重要嘅位置，甚至冇啊，咁先得人惊咯，咁先至大镬咯。即系所以我觉得即系大家我哋就系网上嘅媒体，我觉得咧真系人在做天在看，我哋就要做我哋嘅本位。主流传媒咧冇噶啦，阿林伯。已经我可以写定，如果以今日咁样做新闻咧， 傳媒已死㗎啦、 嗯。 大家唔好期望主流傳媒可以為大家即係嚟去作出一個即係喺人道好或者普通民主發展嘅立場呢，我諗真係蘋果我都已經徹底失望。 咁我哋咪發揮我哋網上嘅係互相支援嘅作用。 冇錯啦。 既然大家市民對呢個主要新聞來源嘅係一個來源都係、覺得互聯網個比重越嚟越高啦、由去年嘅41%去到今年嘅45%。或者出年去到54%呢？ 我諗出年好快就過一半㗎啦，好快過一半。不過問題當然呢，你睇到如果報章呢而家都係 55%， 電視係 71% 嘅新聞來源。我哋而家就要只要向呢啲嘅百分比邁進。媒體未來十年八載一定會，因為年青一脫基本上已經是多元化，媒體在互聯網等等基本上就是新一代 的生活空間。 所以呢大班去完北美洲回來他都說我們是一個跨平台， 跨平台 我們也 不再是單是靠這個聲音了，當我們去到這個是數碼港的時候 有 樣是有視頻了， 視頻 是了， 好，那這個也 都日後歡迎，當然是我們的聽眾是見到一啲不平嘅事件，亦都可以影咗佢之後咧，可以上載俾我哋，然後同我哋嘅其他嘅係 我只係咁啫，我希望我哋更加有一啲即係記者咧，能夠走訪一啲最重要嘅啲新聞，咁啊唔使淨係依賴即係官台，官台嘅新聞，唉，真係搖頭嘆息啦，林伯。喂，好，有位林生等緊 ，Hello， 早晨，林生。 林生你好。 喂，早。早晨啊，小班， 系你好，点啊？ 系啊， 想讲乜嘢？ 想报一报料呢个清关会嘅。 好，请讲。 我咧，其实咧，礼拜二开始咧，就已经喺行人专区，因为我收工必定会经过行人专区翻屋企嘅。 系。 咁原来咧，佢哋日日咧五点左右咧，就会去嗰个位置，去同法轮功斗钱嘅。 系。 咁咧。我最記得禮拜二當天呢就我第一次見到嘅。咁好多人途人圍觀嘅，但我就想話俾你聽警方係點樣執法。 係點樣， 因為已經有兩次有人報警，就話即係嗰度有混亂發生，警方兩次都同一班嘅警員大概五個警員到嚟到。佢只不過呢係驅趕啲市民行後啲。然之後呢就抄雙方嘅身份證。然之後呢就我聽住佢同法輪功嘅嗰位太太講一段說話，就係咁樣講嘅。基本上你日日呢個鐘數，你日日都只會見到我。而咧，佢哋所講嘅咧就係佢哋冇辦法進行任何嘅執法。 日日都會見到嘅係邊個啊？ 就係呢班差人，呢幾個警員。 明白， 因為佢哋日日都會駐守喺呢度。咁咧，而佢哋只不過普通係著藍衫嗰啲警務人員嚟嘅啫。咁咧。我哋其實市民呢就問心講，我哋都有指責過嗰班青年關愛協會嘅，而佢哋呢亦都用佢哋嘅手機係影我哋嘅相嘅，影我哋嘅樣嘅，即而推使呢就會，如果真係有琴日嗰件事係與青年關愛協會有冇關到呢，我認同就係警方係咪應該要求 可以扯佢翻差館先計啦，飲杯茶啦，係咪？ 係啊，梗係。 係啦，呢個第一。第二就係話咧，佢哋呢班青年關愛協會咧，我都想講青年嘅定義。阿林伯，原來你都係青年嚟嘅啫。 係啊，我就直情同年添啦， 係咪？你同顏添啦。 我啱啱解奶啫。 係啊，即係佢哋嘅位數裏邊咧，我睇住咧，全部都係一扎師奶阿嬸。而另外只有一個咧係。接近我諗30多-40歲嘅青年，我係叫青年。而佢哋咧第一日咧喺走嗰陣時都好串咁樣同你講，我哋而家出翻去旺角道近彌敦道嗰個位，再去嗰度示威，有興趣就跟住嚟啦。即係我會覺得就係話警方咧，即係喺呢個執法上面咧，係啊，同埋我會覺得就係話你係助長佢哋雙方喺度摩擦。而他们所做的方法就是怎样呢，整好一些大横额、遮住他们的档口、 啊、 然后亦都不出声、 即系我未见过好似琴日嗰啲咁激进啦，即系直头口兜面指住嚟闹啦，佢哋都唔敢指住嚟闹嘅。 嗯， 但系我哋影佢相，佢哋咧就戴晒帽啊，遮住晒自己。即系我又会觉得就系话，你一个咁样嘅组织，又话自己讲到自己咁正义嘅话， 系 何需要戴帽去遮住自己个样咧？乜你哋行出嚟唔系行得直接得正嘅咩？ 嗯。唔系啊，林生，即系我谂，我哋要留意同埋明白人性嘅行为就系咁。如果一个人即系警方唔去对一啲挑人嘅行为嚟去作出一个嘅即系处理咧，佢只会不断咁升级。 系啊，而家咪， 琴日咪升级咗咯。 系啊， 跟住七一呢个占领中环吓、爱港之星啊，高达斌讲咗啦。在观台喂有需要的时候是吧我不排除我地去这个让爱与和平啊你地我就要守护中环。 是 啊是不是他地就好像琴日咁搵啲咩接凳嚟劈啲友呢 喂林生呢度一日我地有位网友 Robert Cook 好佢话佢话黎仲国会咁样讲佢话唔出街唔俾人打啦。 是 啊你唔参与好似有 Roy Lui 嗰啲咁嘅俗语讲法囉你唔参与支联会嗰啲咪唔会俾人打囉。所以支联会喂你出嚟要负责啊要追究啦你要帮手你協助你点做啦、啊、你唔好话唔关你事啦咁啊。咁都得。 小班我諗警方呢同埋保安局呢开咗一个好坏嘅先例就係咩呢打人上次打人打记者咁有冇咁样结果啦佢哋都唔去做上诉啦呢个第一样嘢啦。第二样而警方亦都粗暴地唔讲佢即係我唔想用嗰啲字眼红抱一个女学生。 冇错。 而去到嚟到今次即係爱港力甚至爱港之声讲到明喂我想问就係话警方是不是有必要都要出来澄清 梗 是 啦喂林生我跟你谈到这里因为呢我们呢就接通了三线呢这里写什么是不是有听众有对陈玉峰三线是哪位你好 喂喂阿太啊 阿太有陈玉峰现场声是我看到。 不是因为陈玉峰呢就啱啱出来啦咁因为咁个律师都系讲几句就系正常程序就系因为佢哋系唔会认罪咁所以呢就排期到7月3号再审咁囉。 7月3号。 咁而家陈玉峰因为现场就只有朱木陪阿陈玉峰嚟咁佢哋而家就入咗另一间房去讨论跟住应该点样处理呀。咁即系我諗我哋要7月3号先再睇到个。 即系呢你现场而家即刻就即系率先报道。陈玉峰呢就头先是不是他起一身讲不认罪啊你看不看到他啊 是律师帮他答辩的啦他站在那里 他站在那里他自己都要他自己讲的不认罪我估计先有讲过了如果排在7月3号那即是说政府 7月3号 那即是说律政署是没有即是撤销控罪 没撤销 继续告啊这个无良的政府呢、這个即系简直系真系。 头先阿富你嘅良好意愿咧就 我良好意愿冇发生到咯。 不过下一次都可能会发生嘅，唔使担心。 系有咁嘅机会。 咁我即将我落去睇下有冇啲外港嚟喺门口围啦，因为佢哋而家都系开紧会，咁我会落翻地。 你有冇接触到啊？陈玉峰有冇可能我哋电话同佢倾？我相信难啲咯，而家系咪？ 因为头先佢都唔接受记者嘅， 哦咁算啦，冇咗佢 两句， 好好好， 或者佢哋都忙紧， 好好好，你任务达成啦，大哥，唔该晒， 多谢 ，thank you 你， 呢个就 D100 精神， 系啦，啊最低限度，我哋去到现场。撑一撑佢之余了解到原来而家7月3号正式开审。跟住有吴先生早晨吴生。 吴生你好。 喂你好啊林伯啊。 喂想 讲你好点啊 我都系自己有嚟㗎。 自己有。 多谢。 好即系我觉得你哋呢做得好好啊因为呢好多问题呢其他媒体都冇去报道冇去讲呢你都有着重到。尤其是今朝早呢你讲到嗰、那个白色恐怖即嗰啲人呢就係用无论係法律层法律层面啦或者係執法层面啦其实呢都偏向咗呢係用暴力或者支持暴力嘅即係好我哋睇到就好心痛嘅因为其实香港呢咁样走落去呢其实即係不难呢再会有一个第二即係去香港出现李旺陽事件咁我想分享一下呢就係 啱啱嚟讲咧，就喺法轮功俾人嗰、那个帮法轮功嗰人俾人打啦。 系 咁，其实咧，我谂第一件事就系、是、即系心照慧敏嗰位受伤嘅， 梗系啦， 人士啦， 系啦，系啊，系啊。 因为嗰个人本身唔系法轮功嘅， 系啊， 系 啊。咁、而我咧，因为我识得一啲法轮功嘅朋友嘅， 系， 即系我本身唔系、但我觉得佢有佢嘅自由嘅信仰啦。 梗系啦， 当然啦， 梗系啦。 咁但系最近有一单 case 咧，我谂我啱你讲嘅陈玉峰嗰单 case 啦， 系啊。 咁我有一单 case 啱可以分享，啱啱上个礼拜就31号啦，啱啱喺九龙城法院就审讯完毕嘅， 系系系。 咁事发咧就系半年前咧，就法轮功喺尖沙咀就个练功点啦。咁嗰啲青蛙，佢哋叫青蛙啦，即系青年协会啦， 系青蛙叫做 OK。 佢内部叫佢青蛙嘅 OK。 咁咧就佢哋咧就摆个钵头啊，即系将啲钵头搬咗喺佢哋嘅面前，因为佢又打咗啊嘛，搬个上船，跟住咧就撩佢哋，跟住就话施舍施叫啲人施舍钱俾佢啊咁样， 系 啊，咁咧我朋友咧就一时冲动咧就攞佢钵头咧就掟咗个地下就打烂咗，咁跟住有差人出现啦，差人咧就即时拘捕，拘捕佢咧，然后就去警署度咧。就要落案，然后呢就要佢签担保，然后就要等就话佢睇青叶告唔告你咁。其实唔关青事啦，你刑事嚟嘅一件，如果你 系。系啊，你警方话要告就告啊，就算青叶嗰班青蛙话唔告，咁如果你即系唔通我杀你，咁你咁 冇关系㗎嘛， 系啊，刑事罪行嘅 点。有呢方面常识，你即系一定系知道系咁样㗎嘛。但系呢如是者呢一路咧拖拉咗半年咧，不断咁要翻去警署报道，咁到上个礼拜五咧就判啦。判咧，今次嗰个法官咧就系非常英明噶。佢就讲咗两嘢啫，一就问咗啲青蛙就系、是，嗰、那个碗咧，你系咪你哋事先准备好嘅？系咪你嘅？定系你个组织嘅？ 系。 咁、那个青蛙答咗。是组织的。咁组织就话咁即使你碗系早准备好㗎啦。咁你准备好咗呢咁你摆人哋面前咁系咪即使话呢你系想人哋打烂之后呢你就走去报警。跟住拉咗佢。如果系咁呢你就一个即系不可信嘅证人嚟㗎。咁当时呢就即系个法官好嬲啊。直情呢就系闹即系话你哋即系已经俾咗好多单呢啲咁嘅 case 咧，我哋法庭咧去处理， 浪费咗法庭嘅时间资源 吓。系啊，跟住佢问佢：你个碗值几多钱？个青蛙就话：廿几蚊。 系。 佢话廿几蚊，你知唔知用咗我哋几多纳税人钱？ 系啊。 几多纳税人钱？ 系。 啊，言下之意即是话咧，其实而家律政，因为佢呢啲咁嘅刑事诉讼，我唔知系咪话。应该要经过律政署， 一定嘅， 一定 吴生呢个一定系由律政署提出检控，就唔系呢班青蛙、老青蛙、婆青蛙、仔青蛙女嚟去做嘅，一定 不是。所以我想问，而家我哋个律政司，佢呢个水平系咪真系低到咁样咧？即系出一啲 case 咧，就系你好少嘅事，佢就拎上法庭去，但系倒转嗱，譬如我打记者。你罚1500，你就去上水嗰个女记者有晒图人证明，系嘛打到眼镜都甩埋， 系啊， 你话罚1000蚊， 唔系所以吴生你一开始发言嘅时候讲出嗰种嘅恐怖，嗱而家唔单止系白色嘅恐怖，系黑色嘅暴力，红色嘅暴力，强暴啊，简直系，即系你揾接凳劈头啊，大佬，你唔系劈脚劈啰柚啊， 攞命咁 样，系可以攞命嘅，真系，系可以即系个脑出血，跟住就玩完都唔出奇噶啦。咁所以呢啲我哋如果即系我哋主流传媒，我即系你会见到呢啲新闻，我哋嘅主流传媒咁对待咧，你系即系简直系喺我哋嘅伤口里边再撒盐啊！我琴晚瞓唔着就 系 呢个原因咯， 系噶，因为事实上啦嗱。你執法嘅选择性執法， 是 啊、你司法嘅选择性司法， 系啦、啊。你嘅传媒嘅 有咩保障咧？ 传媒嘅又摆到低一低，跟住我哋有啲网友睇到，哇，系咪真噶？因为你主流传媒冇报啊嘛，系真嘅就弊咯。咁呢啲即大佬，即我哋香港沦落到咁嘅地步。喂，头先你讲过系五月30，咁最终嗰个 法庭的決定的裁決是什麼？ 無罪釋放的。 無罪釋放。 因為他反而是說你不要再這樣將這樣搞 的。那個法官你知不知道是哪位？或是哪個裁判處的？ 他遲些會有一個叫法庭出的一些紀錄的。 好。 聽聞。那我那份東西呢，我到時就email 你 po 上嚟，我哋自己有我哋呢个 D100 嘅 Facebook 啦， 嗯， 好唔好啊？ 系啊，呢个系好值得赞赏。 呢个好值得，唔单止话赞赏，而系即系你睇下香港而家司法部嘅啲法官咧，已经顶唔顺律政处理，系又攞上嚟，唔系又攞上嚟。是不是 支持不到，是啊。 是喂。 你想到嚟我哋唔好嚟唔审㗎嘛，是不是 梗係啦，是不是，但你嘥咗几 多时间。希望富哥同埋諗辦呢继续坚持落去啦。 好。 同埋即係諗諗辦法啦，因为富哥你就即係好经验，亦都可以为领导台啦。諗諗即係香港要咁落去呢，即係点算呢？ 冇啦，我哋而家呢就即係喺諗伯同大班嘅 D100 嘅其次底下咧，我相信我 会唔会组织一下啲香港人咧？即系话真系话，我哋要俾啲压力翻施政嘅执法嘅，即系唔好俾佢哋任佢咁过。你俾任佢咁过咧，只会逐层咁升高嘅啫。 唔系，首先 我 哋 系身体力行噶啦。你记得我哋同大妈细妈倾电话嘅时候，我都话攞法律意见。如果我觉得系警务人员警察叔叔咁样红抱你，你觉得系冒犯咗你嘅， 系好离谱， 咪投诉佢咯，系咪啊？ 不过年青人佢哋又即系与人为善啦，好迟先至去即系 行动咗啦， 监警会。其实我觉得根本唔系净系去监警会，直情就 系 报警话佢非礼咯。 系， 你摆明就系非礼啊！ 嗯， 啊。即系咁样嘅，即系强普， 佢都系违反佢个警察守， 梗系啦， 前面有两个咩特，点解你唔叫佢处理咧？系咪？ 因为我哋做嗰度咧都有啲守则嘅，即是话咧你不可以咧，即系男嘅去处理一啲女性嘅， 系咯系咯， 单独咁去处相处一个地方嘅，呢啲守则有嘅，不嬲都有。 好啦， 做鹰系咪？ 好嘅，秃鹰或者佢哋嘅指挥官要揽佢嘅时候，咪就话哦。情况紧急吓，一啲嘅特别嘅个别处理 吓， 系啊，真系啊，吴生， 吴 生，你做 系 你做姓行噶？ 我本身系做社工噶。 O K， 好喂嗱， 所以见到越嚟越心痛啊！ 明白 咁样咧， 继续撑我哋 D 一百要继续出声，好唔好？ 有位骆先生， 跟住有骆先生， 见过陈慧双者嘅骆生你好， 早晨骆生， 骆 生 系 你好， 系点样？ 我琴日呢我都有份嘈㗎。 是 我就我都比较早到㗎，係六点几到。 是 嗱，我呢可能我就首先发难先，我去到呢就见到即係好离谱啦。 是 我首先就向旁边啲嗰啲警察投诉先。 是 我话係咪而家咪共产党大晒呢，我 将 嗰个 banner 好长好高咁遮晒。我系咪可以封晒成条街咧？ 嗯， 系。咁当时嗰几个警员咧， 嗯， 唔耐烦做嘢。 嗯 我哋做紧嘢。 嗯 嗯， 吓吓， 即系唔 得噶啦，得噶啦，咁 即系冇睬你哋，即系话，我哋做紧嘢，唔好嘈， 最叻咁啊，阿 Sir 做嘢， 阿 Sir 做嘢，开系啊， 系赶人走咁。啊咁佢咁嘅态度咧，啊咁佢。几个嗰啲所谓青蛙呢，咁又走埋嚟凶我啦， 系 走啦，养咗， 系， 咁我当时呢就坦白讲，爆两句粗我都系咁行咗去先啦， 系，都正常反应嚟 嘅，系后来呢跟住呢就我去麦当劳食完嘢翻出嚟呢，又即系过咗一阵之后呢。咁就好激烈嘅口角啊，争执啦。 边一个同边一个口角啊？即系边班人同佢哋口角啊？ 青蛙啦，系嘛？ 勇士啊，几个正义嘅朋友啊， 会唔会系亦都包括嗰位姓陈，即系俾人打嗰个咧？ 包括啦。 你见到嘅 我当时嗰个角度咧，就睇唔到，都睇到。 嗯 当时好多人，我而家网上呢有个 YouTube 个片呢係好详细嘅。 係。 伤者 係。 啱个阿林国安啊。 係。 明白。 咁然之后咧， 林国安就系佢哋嗰个即系关爱青年关爱协会嘅副会长。系， 系啦，佢系喺 现场嘅。 系 咁啊，应该邀请个协助调查啦。 梗系应该啦，即系我哋觉得奇怪，即系你警方唔系你咁样咧，冇噶啦。即系 咁，你由我哋教佢查案啫，真系。 你而家香港警方咪即系同大陆嘅。国安、保安、公安一样咯，跟住呢啲咪关爱协会咪即系城堡咯，嗰啲城管咯。 我 post 咗上你哋嗰个D 一百度啊。 好 多谢晒你。 凶手已经喺可以喺度可以揾到噶。 哦，好多谢你。 咁之后咧，咁因为嗰几个好正义嘅朋友咧，咁好奋勇咁。 系。 我当时以为啊小胜利啦， 小胜利以为系 他人引起他人可以做嘢喎。 骆生啊，我想问一个问题啫，嗱，你知咧上咗网之后咧，警方睇到佢都唔定行动嘅，佢可能要问就话，喂，咁你拍嗰个人会唔会愿意出嚟做啊投诉啊或者做证人啊？ 咁 你会唔会肯噶？ 阿林生，你啲咁怒气，你咁怒气嘅说话，我即系露台嗰个怒啊，咁怒气嘅说话，我唔会同你讲呢啲噶。阿富，我再讲咧， 系 吓之后咧，咁佢哋霸好多位啊嘛， 系 吓咁赶走晒，咁之后咧嗰度悼念咧先可以咁多位， 系嘛？ 啊，咁我以为冇事啦，咁跟住再行前啲，行前啲睇下啦，跟住。过咗条街翻转头咧，就见咗阿伤者啊！你话陈生咧，咁啊坐喺度，好伤啊，好恐怖啊！ 喂，阿乐生，我想好快问你，因为时间够啦。你觉得嗰阵时附近应该好多警察噶？点解警察睇唔到阻止到咧？ 成街都系噶。阿富啊，咁咧当时咧就几个差人系同佢呼同佢即系指啦。 咁即系有乜可能俾佢俾人打嗰阵时，警察睇唔到嘅咩？ 啊，应该。是啦， 唉，真系 几 可能嗰啲动武嗰啲人识打足球都唔定啊，单打挡住晒啊， 真系好啦，喂，多谢阿乐生。 我当时都同佢嗰啲帮板啊，我而家你哋警察系咪协助呢？ 系啊，喂，阿乐生，今日时间够啦，听日我哋想你同你再详细电话倾一倾，好嘛？OK， 听朝我哋继续啊，谂办好嘛？ 好， 拜拜。